的行为罪，两个人正被扣留调查。警方昨天下午根据法庭搜令，搜查尖沙咀区内一个用作格斗训练班的共享活动空间，检获一批植物，包括煽动仇恨的海报和用作发布煽动意图信息的电子通讯器材，拘捕一个59岁自称格斗教练的男子和他的62岁女助理。警方亦都向当时正参与格斗训练的三男一女发出涉嫌违反限聚令的定额罚款通知书。国家卫健委公布，内地过去一日新增2027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当中1947宗属于本土确诊病例。内地累计132000多宗确诊，4600多个患者不治，106000多人康复出院。新增本土确诊病例当中，吉林占最多，有1542宗，福建154宗，河北51宗，广东38宗，辽宁、黑龙江、北京、上海都有本土确诊个案。另外有2492宗无症状感染个案，本土占2384宗，当中上海有734宗，吉林549宗，广东16宗。天气方面，一股潮湿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早晚沿岸有雾，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几日间中有骤雨，星期二有雾同相当温暖，当晚至星期三雨势有时较为频密，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星期三显著转凉，本周后期风势颇大。而家气温23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438点，升25点，总成交金额455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54点，升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412点，升8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做价，腾讯控股381.8，升8毫。阿里巴巴101.3，升2.95毫，美团149.7，跌3.6，盈富基金21.62，跌4仙，恒生中国企业74.58，跌0.04，京东243.4，跌4毫，快手74.9，系跌0.5，融创中国6.25毫，跌7仙。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24，英镑10.3，瑞士法郎8.389，欧元5.8，加元6.212，新西兰元5.411，欧元8.644。每百日元对港元6.56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1.318。港金报17930元，跌1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28.05美元，卖出1928.5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中交通意外啦，田湾嘅石排湾道去香港仔方向啦，近住田湾山道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一带咧比较挤塞。咁重复多次啦，田湾嘅石排湾道去香港仔方向，近住田湾山道有交通意外，咁而一带咧比较挤塞。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爱民村，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就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咁另外喺新界区啦，天水围嘅天影路由于有道路工程，天影路去洪水桥方向嘅车不能够左转去平下路，咁港铁巴士路线 K76 仍然要改道行驶。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清水湾道郑直之大清，同埋葵涌道上呈祥道之路方向观塘。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驶近电车站嘅安全岛时，要留意行人踏出或者系行咗去安全岛。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港台电视三十二防疫资讯台，全力抗疫，提供全方位资讯，抗疫快讯，每日由朝早八点到晚上十二点，每小时报道防疫抗疫最新信息，包括最新确诊个案、检疫安排、检疫站轮候状况等，亦会直送贴心的抗疫锦囊，并提供手语即时传译。港台电视三十二，与全港市民同心打好呢场抗疫战。 疫情肆虐，大家做好本分打齐疫苗，就可以减少医护人员沉重的压力。 我哋一齐守护香港。 香港电台第二台向全港医护人员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和谢意。 同行抗疫，一齐战胜新冠肺炎。 疫情反复，快啲打第三针新冠疫苗啦！ 接种疫苗后，体内的抗体水平会随时间下降，接种第三针可以提供额外保护，有效抵御新冠病毒。 最重要是能够减低患重症和死亡的风险。 变种病毒的传染性极高，如果还未打第一和第二针疫苗，要尽快打啦！还要按时打埋第三针，保护自己和身边的人。 增强保护，打齐三针。 大家好，我是 Sam 虚。只要乐观豁达，凡事向好的方面去想，保持平常心，处变不惊，用松容的态度去面对命运的安排，就应该算得是化活人了吧。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下午一点， 风骚快活人。 早晨，早晨，我是恍如隔世强。这里的一草一木都是咁熟悉又那么陌生。面对我的是一个很英伟的人物，他令我敬畏又钦敬，亦都有少少的忐忑。因为刚才我问他有什么帮手啊，他好型咁样掉低一句说话，你唔好跟住我。好嘢，我完全唔知点答佢，我就唯有我爆咗佢。你记唔记得？ 我梗系记得啦。 好型，点解你可以讲呢咁嘅说话咧？我几高高敬敬咁问， 打针大家打晒招呼先，我一阵间讲点解。好，早晨，我哋今日嘅打针梁继章，仲有阿回归马老师，仲有电话里边。 喂，早晨，早晨。 from home 呀、yeah! OK， 好，欢迎欢迎大家吓，继续嗱，咁啊冇错，落嚟呢段时间啦，即系唔知几时啦，都会系我哋两个男人咧直播室，咁咧靓女阿蕊咧就会喺呢个屋企嘅，阿蕊我想话俾你听，咁咧、听唔听到阿蕊？ 听到 啊， 你知唔知阿马老师咧？佢表示热烈支持同埋参与咧，就系紧贴我背脊，好似人哋排队咧，惊死人打尖嗰啲。你做乜啫？ 讲俾阿蕊听先吓。 系啊，咁又最衰咧，就我要去厕所，即系我朝头早系我自己私人时间，佢紧贴我，系咁跟住我，你唔好跟住我啦，我话你跟住我做乜啫？咁咯，系 嗱，因为佢会唔会突然之间就第二手过嚟嘅，或者要唔要厕纸啊？ 唔系，阿蕊 帮你拉 链 啊！ 阿蕊，阿蕊。你听唔听到？你俾我讲两句先，你咪叮嘱我一定要紧贴啊大佬嘅，有咩要帮佢准备好晒啊咁嘅，我梗系听晒你话啦。咁啊，头先我已经哇跟住一步，跟住一步，哇剧本搞掂晒，音乐全部搞掂晒啦。然后喺最重要嘅关头，哇大佬仲有咩吩咐啊？跟住佢掉低一句说话，你好跟住我， 猛鬼勾魂咁样样，你成日跟住我后边做乜？ 你知唔知几忐忑啊？ 好似我个影咁样，好似喺太阳底下嗰个影咁样，喂，真系想一脚伸开佢，自己冇晒私人时间。不过咁佢都出于好心，我今日啊为咗你啊拍咗几多片啊，专登又影你，哇慢镜，好似阿 Mark 哥行入呢一个停车场咁啊，因为有冇睇啊嗰个？ 梗系有见到啦，我咪就系话，简直啊就系仿如一个天王巨星回归咁样咯，使唔使咁巴闭啊？ 好巴闭啊，行晒雷，点解有雷声喺背脊？因为想劈佢啊，知唔知啊？阿雷公话想劈佢啊，所以有雷，但佢好彩，佢入咗嚟大厦啦，已经劈佢唔到啦。 系啦， 其实系我哋两个 book 定嘅，不过其实啱啱过去咗嗰个星期六同埋星期日咧，都已经准备好晒所有嘅嘢俾你噶啦。我哋咧简直就系觉得咧，好似要准备紧一个火箭升空咁样啊！ 系啊， 好似做大 show， 所有嘅程序啦，你要翻到去做啲乜嘢咧？但我估唔到嘅就系所有嘅嘢冇做，但佢只系步步惊云咁啊跟住你咯。 系啦系啦，好似啲好似外国人啲咩 stalker， 即系死跟难跟嗰啲咧，嗰啲咁样 搞报警啦。 唔使啦，算啦吓。 申请保护令啦，人身保护令啦。 点咁啊？佢系我哋嘅 super star。我今日我问佢啊，嗱，佢学古文噶嘛，佢教我问佢岛你欢迎，佢唔识，佢未听过。 我真系未听过呢一句。 你有冇听过啊？瑞，即系话咧鞋都着唔切，倒歪咗鞋嚟追，即系开门俾个嘉宾啊嘛。系啊，咁咯，好彩 佢净系识嘅就系冇鞋玩劇走咯， 系 唔系？同埋佢唔识个倒嘅音啊，佢净系识嗰个音，另外嗰个咧逃离之外嗰个音咧，佢唔会读到你欢迎啦，佢读另外一个音咯，系啊， 嗯，明白 明白吓， 但系似乎好似大家都好开心，系嘛？ 开心啊， 系啊，小强回归，咁你可唔可以讲下你自己嘅感觉啊？ 哇，我 小靴鬼咁样吊人哋， 唔系 吊靴鬼，系你叮嘱我 呢个。呢个 term 好，系冇错，呢个 term 啱晒。 我叫你做吊香鬼啊！我叫你做晒所有嘅嘢，唔好要大佬担心啊！ 我就系做晒，佢咁我死啦！ 已经写咗个九步程序俾你。 我知啊，我知啊，我 已经少步你都会即刻死亡啊！知唔知啊？ 佢直情系踩我鞋踭咁行啊！你知唔知啊？嘢嘢踩用个鞋踭。 我寻日啦，要喺屋企 rehearsal 咗一次。 要 rehearsal 嘅咩？ 梗系要啦。就唔系就系诶，准备下着咩衫啊？我琴晚竟然间失眠啊！阿 Joy 你有冇啊？ 准备啲无谓嘢啊！ 系啊， 缩左边定缩右边啊，定分中间界啊？ 系啊， 搞到自己失眠。 系啊，仲有做 facial 做一张舞，搞到我真系举棋不定啊！ 哦 ，OK， 唔紧要啦，你慢慢惯噶啦。嗯，男人唔上一就会举棋不定噶啦。 我知， 系啦，系啦，啱嘅一样嘢系咪？ 啊、 自然嘅生理反应 系系。 好啦，咁啊，总之今日啲小球迷咧就笑到咧瞓唔着啦吓。 我哋琴晚 唔净止你瞓唔着。 吓，风骚迷， 好多人都瞓着。但系阿 Sarah， 我今日又会望到一个咧半冚口嘅口罩，佢又跌咗落嚟啦。好耐冇见，好耐冇见呢个画面，就 系 有个长面怪咧，个口罩净系遮住个嘴，突出两个山窿对住我，又翻嚟啦，又翻嚟啦吓。 系啊。我谂其实佢如果佢戴埋个眼罩可能会好啲咯，系咪？ 冇错， 感觉就会觉得只眼嗰度一路线落嚟嘅话，揞 系黄眼眼， 起码个路程会远啲。 嗱，系啦。 好，早晨，23度几温啦，相对湿度87%，两计张加埋 马小强， 仲有。电话里边 喺屋企嘅李丽人， yeah， 早晨早晨，陪住大家3个钟头，香港电台第二台啊，希望大家继续陪住我哋。今日嘅环节一切照旧，一样风骚，千祈唔好行开。送俾你有呢首歌《Pet Shop Boys》，It's a Sin。今日大致多云，两阵嘅骤雨。早晚沿岸有雾，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东至东南风。未来数天有骤雨，星期二有雾同埋相当温暖，但星期二晚咧又会雨势频密，星期三显著转凉。 咁嘅啫。一陣十點二十一分翻嚟，我哋嘅風騷快活人噶啦。咁啊，坐喺直播室咧有梁繼章，今日馬大爺啦。 喂，你好。 Work from home 有阿 Sarah 啦，沙拉姐。但係雖然沙拉姐咧就係喺屋企啦，咁但係咧佢嘅淑女關注組今日一樣照常播出，所以大家唔需要擔心。 冇錯，所有嘅嘢嘅話咧，亦都係照常營業嘅。咁今日淑女關注都同大家要講嘅咧，就係你對眼啊。 哦，我以為你話對於定嗰一撇， 好緊要噶，眼真好緊要噶。 係啊，由眼眉毛到眼睫毛啊。 眼嘅知識嘅話咧，係咁啊，稍後就會喺個淑女關注組咧，就會同大家喺呢度分享一下噶啦。 喂，兩位拍檔，頭先咧就問咗馬小強啦，其實爭一樣嘢。就是問阿Yoy的感受啦，因為咧今日個身份互換咗之後咧，我哋有時我哋會套，即係我哋會唔明人嘅感受嘅，為佢好咧，屋企舒舒服服咁。但係其實咧，今日咧到阿Yoy又 work from home 咧，我又想問下琴晚你嘅心情同埋而家你有啲咩感覺咧？ 嗱，琴晚嘅心情其實就係喺度準備緊，好似做一個大 show 咁樣咯。係啊，因為咧點解咧？有好多嘢咧，真係唔會切身處地去諗咧，你係唔會知道其實有好多嘢你係要準備嘅。首先，我淨係今朝早嘅話咧，喺 technically 我已經同阿 Autumn 試咗幾次，例如嘅就係間屋究竟邊一個位會收得清晰啲啦，又或者就係話你屋企個 WiFi 究竟你想去做work from home 或者係做我哋而家呢個節目 夠唔夠力咧？ 係啦，邊個夠唔夠到支援到啦等等，因為你知道我間屋大啊嘛， 係梗係知啦。 但系都无论 咧，其实咧又惊去到有一啲地方嘅话咧，系啊，冇错，嗰度比较舒服，但系佢会出嚟嗰啲声会好空旷，所以你有好多呢啲咁嘅细节位咧，系需要一啲时间咯。咁又或者嘅就系同一时间，而家可能大家都唔知道嘅，就系我用紧个电话同大家做紧节目之余，我亦都系开紧个电脑嘅，就系会有好多嘅资料搜集喺个电脑度啦。咁啊，另外有一边嘅话咧，就会系有我自己嘅嗰个即系红宝仔啦，红宝仔上面就写满晒今日做一啲嘅 research。嘅嘢啦，因为一阵间我哋会介绍电影啊嘛， 系 冇错冇错， 所以其实系一样系会咁忙咯，但个心情其实系好紧张嘅，因为唔知道究竟啲嘢出嚟会系点啊，同埋我而家见唔到你哋两个咧，原来真系争好远噶，冇嗰种互动啊！ 你觉唔觉得又对住个空气讲嘢咁啊？又唔知嗰两条友仔有冇理你啊？ 我系咪其中一条友啊？你系咪用呢个形容词我啊？ 系、 oh, okay, okay. 你有冇咁嘅感觉 啊？大佬系嗰条友啊， 唔紧要。佢话我一条乜都 得，用条嚟去形容佢啊！ 佢出身寒微咧，所以讲嘢比较粗鄙啲。佢而家后来暴富咗咧，先会觉得我佢会 high class， 但系其实佢以前都系污泥嚟嘅，冇所谓。 冇所谓， 我接受呢样嘢。喂，但我想问咧，嗱，阿小强应该都唔使唔紧要啦，讲埋小强啦。小强嗰阵时佢话咧，佢 work from home 都照旧咧，又会着晒靓衫啊，捽晒泥啊个头咁样。你有冇啊？定系你都而家系一个 睡衣 装啊？ 嗱，我今日係輕鬆嘅，我輕鬆咗嘅就係嘅，以往咧就需要早啲起身啦，咁佢可能你會食埋早餐啊，又或者係你要化妝，女仔多一樣嘢喎，係咪？ 係啊，化妝係必須嘅，明白。 冇錯啦，因為我驚我自己唔化妝，我雖則都係只得見到對眼啫，但係咧可能我驚門口嗰個阿姐都唔會俾我入㗎、 鄙視你係嘛？ 唔知你係邊個會鄙視我？係 啦，我執得正過你啊！ 係啊，其實咧係要化妝啊，要準備換衫啊，咁樣係多好多時間咁。今日呢一樣嘢就會輕鬆好多，至少我而家我係冇化妝嘅，但係我係有換衫，我唔係話著緊睡衣或者係攤喺張床嗰度咯，我都有喺我自己有一個書房嗰度準備好曬所有嘅嘢，我個家布啊，等陣間可以影張相俾你。 好啊， 喂好啊，因為我記得咧，阿馬小強第一 work from home 佢都有影一張相㗎，著上身靚衫，下身睡褲咁樣攤喺梳化啊嘛，係啊， 係啊，低跑啊嘛， 係啊，所以一陣間 嚇好大褲咁樣， 冇錯，咁我哋一陣間都會想睇一張你嘅相，如果你影得到嘅話，好冇？好啦、 啊， 一切照旧啊！今日嘅节目嗱，其实网上咧睇到一个咧，我都有啲即系有啲共鸣，或者即系会谂起一啲我自己嘅回忆啦，咁样样。不过就网民选出一人讲一款最抗拒的食物，即系话咧死都唔肯食噶啦，由佢嘅卖相到佢嘅口感到佢嘅气味咧。都好憎嘅，咁我谂下，我之前我又去睇下啦，喂，有啲嘢我都系，第一个就系芫茜啊， 我好中意食噶， 你憎唔憎芫茜？ 非常中意。 芫茜我觉得你好得意，你真系咧好似同苦瓜系一样嘅。细个嘅时候，完全觉得佢就系黐线嘅，边有人会食呢啲嘢噶？我系曾经见过有一个画面咧，就系有一个阿姐，不过嗰时候我讲紧我系十几岁啫，佢咧就系买一扎芫茜。咁跟住咧就係整咗一碗熱飯，將嗰啲芫茜咧係咁熱咧，水落去碗飯嗰度咧， 焗 熟佢，撈撈撈撈一陣就佢成碗飯懟曬啊！嚇死我！你知唔知啊？ 點解嚇死你啊？ 因為 为我嗰阵时候觉得袁西唔系人食啊， 啲网民都系咁话，袁西边系人食噶，佢都唔系食物嚟噶，啲味咁臭咁样。 系啊，阵味太出同埋太抢啦。咁但系而家到慢慢个年纪大咗咧，你会发觉佢就个接受程度越嚟越大。有时我会觉得佢就系我反而系食面啊，或者系食嗰啲粉面咧，你觉得唔摆袁西落去嘅话咧，佢 系 争 好。系啊， 好香噶。 即系你而家食嘅，我都唔食嘅。 而家非常中意。 我都非常中意。 你系啊， 非常中意。 好啦。 如果你中意食芫茜，我可以介绍一间餐厅俾大家去。咁其实嗰间餐厅咧系食素食嘅，你知唔知佢有一个非常之出名嘅叫做芫茜意粉，就系、是、意粉，跟住上面就系铺满晒芫茜。你将佢捞捞捞捞捞之后嘅话咧，哇！如果你真系喜欢我，你真系食到咧舐舐舐舐舐 正啊， 好好味噶。 喂，但系第二样嘢，我谂你哋唔食啦啩，因为我冇食过。但系有一次咧，人哋打开嗰、那个打开嗰个樽啊，即系佢装咗喺樽里边。我闻见咧，我好似闻紧个厕所，闻紧个厕所咁。 咁夸张？ 嗰啲叫日本人嘅纳豆啊，纳豆啊，食唔食啊？你哋？ 我好中意啊！ 你又中意？ 我亦都系非常中意。 但你唔觉得嗰啲味好奇怪咩？ 点解你？哦，因为觉得佢酸酸缩缩。 系啊系啊，隔粒底咁嘅味啊。 臭毛巾咁啊嘛。 系啊，臭毛巾隔粒底咁味啊。 我所有豆都中意食噶， 系咩？ 咩豆我都中意食，系唯一一样嘢唔中意食。有一啲燒味檔咧，唔係叉燒盒邊一啲黃色粒粒嘅嗰啲，我就唔中意食。其他乜豆我都食嘅，我覺得豆係非常有益。 哦，但係你哋食嘅， 你知唔知點解佢中意食啊？ 唔知， 因為佢就係文學泰豆啦嘛。 呢个难 get 几 泰豆啊，正啊！ 好耐冇听过呢个， 泰豆 好耐冇听过。喂，第三样嘢咧，其实我觉得啲人系因为某一个传闻咧而唔食嘅，就叫毛骨凤爪。咁大家知道咩传闻啦？就点解会有呢凤爪咧？就系有啲人请翻嚟咧，每嗰啲凤爪，每走啲骨嘅。我第一我唔信啦，不过我亦都唔系特别中意食，但我食咯，即系我会接受咯。你哋咧？ 我唔会刻意叫佢嗰啲白色嗰啲白云凤爪，我唔会刻意叫。即系一般般啦， 我中意噶，我中意噶，我中意每下每下咁样噶。你讲紧嘅嗰啲嘅就 系 话搵啲阿婆啊嘛，啲阿婆 妹出 嚟啊嘛， 传闻啫。 你换转俾个美少女俾妹妹，然之后睇你食唔食啊，小强。 我会同个美少女一齐妹。 系咯，所以我 做埋个运工 阿婆啫。 都可能系嘅，但系呢。听完就算啦吓，好啦，另有一个咧秋葵啦，秋葵咧我以前就麻麻地，食多咗之后我就觉得 O K 啦，咁但系有啲人就话好怕佢里边嗰啲类似鼻涕咁嘅口感， 呢个我就唔食啦，呢个讲真， 哦你唔食嘅， 唔食， 哦 系啊。 我食嘅，但覺得秋葵咧，你個處理方法又係要小心咯。如果咧你閘佢閘得太耐嘅話咧，佢就會有淋啦，跟住又加埋啲鼻涕咧，咁就唔係咁好味嘅。但係其實你有冇試過嘅就係凍食係非常之好噶。 嗯，未試過。 芝麻醬。 哦，係啊，我食過。我食过， 好味噶，好容易搞噶咋。你只需要嘅就系煲一煲水，跟住就将啲秋葵咧摆落去，咁你数十秒钟到啦。咁跟住咧捞翻佢出嚟嘅之后，掉落去嗰啲冻水度，帮佢咧就可以灼一灼嘅，即系边个话过一过冷汗，再摊翻出嚟之后，咁跟住咧雪一雪落雪柜之后，跟住就用芝麻酱，哇打上去嘅话，今日当冻食。 明白，你哋食多啲， 多谢介绍。好啦，十点半我哋先咧，十点半嘅新闻翻嚟继续翻咧，风骚快活人，唔好行开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十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政府再推出保就业计划，另外后日起市民可以申请临时失业支援。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公布新一轮保就业计划框架之后，现在想多听大家意见，稍后会到立法会财委会申请拨款，期望四至五月接受申请，雇员在五月底会有多些现金使用。被问到能否加快推出减少企业倒闭，罗志光说目前的安排已经相当紧密，不能够在未有细节之前就交到立法会。至于有多少企业受惠，他说当局构思好细节就会公布，现在预早通知这项计划是希望企业心中有数，计算好现金流。罗志光又说，检视第三和第四波疫情经验， 相信第五波疫情不会去到七至八月，重申最重要是有效控制疫情，期望在四月份发放电子消费券，五至七月期间有保就业计划，有助市面回复正常。设于启德邮轮码头的暂托中心首阶段投入运作，提供大约400张病床，剩下大约800张病床预计在今个月底启用。社署表示，中心透过医管局转介接收确诊新冠病毒但病征轻微的长者，而及经医管局评估之后，确认正在康复并适合入住的体弱长者。大约400张病床由东华三院提供照顾服务，并由香港大学李嘉诚医学院提供医疗支援。社署表示，正计划在其他合适地点设立更多专为体弱长者病人而设的暂托中心。深圳市防疫部门说，深圳完成三轮核酸检测，基本实现社会免清零，今日起有序恢复社会生产生活秩序，公共交通、地铁全面恢复运行，但社区和公共场所管控仍然需要加强，非生活必需密闭场所、学生儿童托管机构仍然暂停开放，不举办大型活动，严控群聚。另外，福田区尚未实现社会面动态清零的部分区域继续实行管控措施，包括暂停堂食、社区小区、城中村等实行封闭式管理，以及继续区域交通临时管制等。南韩新增超过209,000宗新冠病毒确诊，累计超过9,580,000人确诊，新增329宗死亡病例，是疫情爆发以来第二高，累计12,000多人死亡。目前重症患者有1,130人，连续两星期维持四位数。南韩单日确诊病例比前一日少12多万宗，事隔十日减少至300,000宗以下。单日新增确诊个案是今个月17日的62万宗之后，已经连续四日呈下降趋势。不过确诊人数减少，主要受周末检测量减少，未能够确定疫情走势是否持续下降。特别是私人聚会人数限制放宽至8个人，确诊人数可能反弹。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早晚沿岸有雾，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几日间中有骤雨，星期二有雾同埋相当温暖。当晚至星期三雨势有时较为频密，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星期三显著转凉。本周后期风势颇大。而家气温23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505点，升93点，总成交金额58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61点，升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445点，升11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做价，腾讯控股384.8，升3.8。阿里巴巴102元，升3.65毫半；美团151.9，跌4；盈富基金21.72，升6仙；快手75.1，跌3；恒生中国企业74.92，升2毫；融创中国6.31，跌1仙；京东242.6，跌2；比亚迪股份218.8，升6.6。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25，日元119.19，瑞士法郎0.933，加元1.261，人民币6.366，英镑对美元1.316，欧元对美元1.105，澳元对美元0.741，新西兰元对美元0.691。港金报17,930元，跌1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24.91美元，卖出1,925.8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位，如果你冇时间去动物园玩，可以每逢礼拜日下午两点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 《三个寂寞的心》。 喂，龟点叫啊？ 我系年宵市场入边卖唔出个波吉，抌落地下都冇人肯执。 我系邵国华，我系一封恩到冇人肯收嘅利是，连乞衣都唔敲。 我系梁继章，我系一粒苦嘅糖莲子，俾人食咗半粒都要掉翻落全盒。 我哋呢三样冇人收嘅贺年礼品，想喺呢度同你讲声新年快乐，希望你唔好嫌弃啦。 恭喜恭喜恭喜你呀、啊！恭喜恭喜恭喜你！ 好多时喺呢个节目里边，我哋都会落唔落播下呢一首《Owner of a Lonely Heart》，三个寂寞的心，可曾听过？其实讲到呢个节目嘅广播时间，以前系属于比较少人听嘅。当然啦，星期日嘅晏昼，多数人都会出街玩，就算嚟屋企都系瞓下觉、睇下电视。不过对于当时全无机心嘅我，从来冇谂过多唔多人听呢个问题。反而当我一收到呢个通知，知道要负责做呢个时间咧，就非常兴奋。唯一要解决嘅就系要揾多两个拍档。在一位同事提议之下，我分别联络了两个完全不识的圈中人，一个是魏真，一个就是邵国华大哥。本来完全不认识的三个男人是比较难擦出火花的，不过不知为什么我们三个男人就越做就越投契，天南地北无所不谈，当然其中也包括男女的感情问题。不怕话你知，三个寂寞的心其实自己都有感情的烦恼，当时我们三兄弟间中都要拿出来讨论，细节就不方便讲。其实这个节目最初只是一个普通的男人的清谈节目，里面有一个专讲爱情的环节，叫做爱情急症室，另外一个叫爱情佳症室。还记得一个环节叫做听歌学追女仔，就是说由一首歌的歌词教你们怎去追女仔。第一集就是讲打电话向女仔示爱，而当日用的歌就是这首 I just call to say I love you。 No New Year's Day To stayChocolate covered candy hearts to give away. No first of spring, no song to sing. In fact, here's just another ordinary day. No April rain, no flowersWhat it is something 我哋嘈咗几次之后，咦，发觉爱情环节好好反应，最后我哋决定将成个节目变为一个只讲爱情嘅节目。呢、這个就后来广为人知《三个寂寞的心》。喺节目里边，我哋称呼自己做爱情博士，所以听呢个节目，你经常会听到我哋叫哎梁博士、邵博士、魏博士。我哋发明咗好多我哋先会讲嘅字眼，例如中意咗一个人咧，我哋叫佢做招突，即系已经中招啦。当某一个人中意某一个人，我哋又会帮佢读出嚟，帮佢约对方喺一间叫麦 X 路等。我哋嘅节目成为当时最多人听嘅节目，好多人好留意我哋。仲记得有一次有一间中学邀请我哋三个做嘉宾，魏真临时有啲事唔去得。我同邵哥话搭个的士傻下傻下，喺个学校门口一停低，一望入去。全部嗰啲学生男男女女，好似煲滚嘅热水，全部喺学校各个层跑晒落嚟。当时我同阿邵大哥讲好惊，佢捉住我手话我都好惊。乜原来我哋真系咁红咩？当一个人开始出名，自然就会好多人找你的了。于是后来我们胆粗粗还出了一张唱片，叫做《爱情公开学院》。 识写情信没用的，最紧要是埋到身。 我教你几招西方嘢，要同女仔亲密咧，学几个重要的英文字就够了。第一个就是 culture of love，即系传统嘅行街睇嘢食饭宵夜卡拉 OK 追女仔方法。 嗱，我魏博士教你第二个啊，第二个就系 cultivation of love，即系用各种嘅体育活动嚟栽培两个人嘅亲密程度啊。嗯、第三个咧，梁博士，你讲， 我讲，第三个咧，扣咩好啊 ？Calculation of love 啊，知唔知啊？系唔该你唔好分钱啊， 唔分都得。咁呢个点解得噶？ 哎呀 ，calculation 啊，即系同佢计算运程，用啲体掌啊、体相啊、紫微斗数啊、铁板神算啊嚟拉近双方嘅距离啊。 冇错啦，咁将呢三个沟字头嘅字沟埋咧，就成为亲密基本法啦。 我明白啦。 太蠢啦！ 想拖手就嚟够斤两，用电电又嚟够电量，你一于讲话好。 爱情公开学院虽然成绩麻麻，甚至好多人未听过呢一首歌，不过唔紧要，都系我哋三个人一段历史嚟。每个礼拜听众嘅来信装满一大纸箱，辛苦啊锦叔啦，往往要几个钟头先可以睇晒。嗰阵时每到星期日，我哋三个一早就翻去 canteen， 一路拆信，一路食嘢。直至夠鐘做節目為止。在我們三個之中，小大哥可以是最樂觀最搞笑的一個，儘管當時他已經身受痢癌之苦，切了部分的舌頭，還進行一連串的化療，每次做節目都是拿著一瓶水拿不拿飲幾口，他說做完療程很辛苦，不過對於他詳細的病情就很少講了，平日都是講一些開心的事，甚至讲到烟做化疗咧，佢都会讲啲护士几靓噶，几好人噶，好似啲苦痛喺佢眼中都系一种好玩嘅东西。佢从来唔会一个病人自居，我哋一齐拆信，佢永远一马当先，唔会迟到，唔会假手于人。佢嘅幽默感喺任何时候都会出现。有一次我同佢去厕所嘅时候，佢突然之间耷低头，喃喃自语话：喂，细佬。唔好净系识得去厕所，快啲揾翻个老婆。嗰日嘅画面，我到而家都记得。又有一次，佢约我同一个朋友出嚟食饭，佢话惊自己复发，所以想见下我哋，惊迟啲冇机会。讲讲下，讲到唔知买啲咩套票嘅时候，佢话佢唔敢买一年嘅会籍，因为惊自己冇机会用晒。佢讲完之后，我哋又想笑，又想喊。这个是很多年前，后来节目停止播出，我们三个都没有再合作，但我知道他继续拥有很顽强的生命力，继续做医学节目，继续写稿，继续活好他的人生，将生命斗士这四个字身体力行地演绎出来。今日邵国华已经去了另一个地方，一个我们看不到听不到的地方，不过我相信以他这么贪玩的性格，一定会继续玩得很开心。其实他不是一个寂寞的心，他应该叫做一个好玩的心。我梁继章和很多他的朋友家人都会永远记得他带给我们的笑声。对于他的离开，我们虽然伤心，但我哋会笑住同佢讲拜拜，因为邵大哥一生中从来都只会氹我哋笑，佢唔会将烦恼交俾我哋。今日佢走啦，我哋希望将笑声交翻俾佢，希望佢过得更快乐。再见，再见，邵国华。 Acquaintance be forgot in the days of auld lang syne. Far auld lang syne, my dear, far auld lang syne. We'll drink a cup of kindness yet for the sake of auld lang syne, and surely you will buy your cup, and surely I'll buy mine. We'll take 实现社会面清零，今日起有序恢复社会生产生活秩序，公共交通、地铁全面恢复运行，但是社区和公共场所管控仍需加强，非生活必需的密闭场所、学生儿童托管机构仍然暂停开放，不举办大型活动，严控群聚。南韓有超過250,000網民在總統府青瓦台官方網站聯署，反對後任總統尹錫月將總統辦公室從青瓦台遷往龍山區的國防部大樓。聯署人數達到主管部門答覆的標準，請願書批評尹錫月為了自我滿足要國防部搬遷，政府應該阻止。另一項反對赦免前總統李明博的請願，聯署人數達到230,000人。請願書說，為了切斷前總統收監數年就獲得赦免的惡性循環，要對權力腐敗零寬容，不能夠隨便赦免。天氣方面，一股潮濕偏東氣流正影響廣東沿岸，本港地區大致多雲，有一兩陣驟雨，早晚沿岸有霧，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吹和緩東至東南風，展望未來幾日間中有驟雨，星期二有霧和相當溫暖，当晚至到星期三雨势有时较为频密，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星期三显著转凉，本周后期风势颇大。室外气温23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21,449点，升36点，总成交652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255点，升4点。深证成分指数12,405点，升76点。部分活跃港股，腾讯控股383.6，升2.6；阿里巴巴100.9元，升2.5元；美团149元，跌4.3；盈富基金21.64，跌2仙。快手74.6跌个八，融创中国6.33升一仙，恒生中国企业74.68跌四仙，京东集团242元跌个八，比亚迪股份216.6升4.4。外币对港元现价：美元7.825，英镑10.302，瑞士法郎8.39，澳元5.797，加元6.209，新西兰元5.407。歐元8.6466， 每百日元兑港元 6.567， 每百港元兑人民币 81.338。 港金报17930元，比上收市跌1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25.54美元，卖出1926.05美元。经济行情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就接近新鸿基中心，西行就喺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就接近卫理道。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喺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另外在新界区有工程提一提你的，在马鞍山路恒泰路，现在所有车辆不能够由马鞍山路近住欣安村左转入去恒泰路，亦都不能够由恒泰路右转入去恒辉街。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江乐道中友邦大厦桥面来回、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清水湾道郑直之大清、葵涌道上呈祥道支路方向观塘、天水围天影路流浮山同埋粉岭公路大头岭村来回。最后环保处提醒你，引擎空转造成污染影响健康，记得停车熄匙。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正君。疫情肆虐，但是只要大家齐心抗疫，我们一定会打赢这场疫战，过回正常的生活，同行抗疫，一起战胜新冠肺炎。 一个一个跟我打打打打。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医管局总行政经理刘家宪， 指定诊所除了现时的预约电话之外，会另设一个关爱预约的专线，较高风险的人士，譬如70岁或者以上的长者、5岁以下的小童、怀孕28周或者以上的孕妇，希望他能够容易啲攞到那个筹，快啲见到医生，有需要的时候可以开埋药给他吃。 我们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这场硬仗。 二台话你知， 我想问呢，如果我同我老公开咗个联名户口，我存嘅钱多过佢嘅话，万一银行倒闭，存保计划嘅保障额会点计噶？我得到嘅补偿会唔会多过佢噶？ 唔会、哦，因为联名户口持有人一般会被当作系有关存款中占有相等份额。即是假如你们联名存款户口有100万，就会被视为你们各占50万。 那即是我们两个人夹埋都是可以得到最多50万港元的补偿，我们两个再自己分啊？ 不是，存款保障计划是以每名存款人计算，存款人都各自有最高50万港元保障额。如果联名户口有100万，两人就各有50万的补偿。若果你在该倒闭银行仲拥有个人户口，亦会被合并计算。 是咁又唔错喎。 以上资讯由香港存款保障委员会提供。 声音演绎崔杰同思芬。 二台话你知。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吧。 做人 人真的不容易哦。如果能够做到是一个快活人，就梗系风骚啦。啊，香港电台有三只风骚快活人、哦，哎呀，真系恭喜贺喜啊！我是林建明，大姐明啊！ 哇，正啊！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 第二个小时风骚快活人啦，十一点十二分啊，23度几温，相对湿度87%。我哋麻烦咧阿马老爷为我哋读少少咧，即系啲抗疫嘅资讯。 收到，以下系一则强制检测公告：葵涌、葵盛东村、盛兴楼、安达村、爱达楼嘅居民，如果能够出示阴性检测结果嘅电话短信，就可以由指定出口离开啦。 风骚快活人，估下估下学古文。 好啦，咁啊系啊，马老师回归之后咧，第一次坐喺直播室。但系你第一有试过呢个直播室？ 冇试过， 冇从来冇试过， 冇试过。 哦， 系、 okay、 啊， 好欢迎阿Yui翻嚟先，阿Yui。 喂，Yui， 喺度啊， 你冇瞓着觉嘛？ 哎，冇啦，头先一路听一路喊啊。 嗯，系啊，好感动，真系好感动，谂起好多往事啊。 嗯 ，OK， 好， 点都好都要同少大哥讲声，一路好走，亦都希望 Michael 唔好太伤心。 嗯，知道。 嗯， 好，我哋嚟啦，嗱，上堂啦，精神啦，大家，我想问一下两位，你知唔知咧古人？佢哋有人生嘅四大乐事嘅，有冇听过啊？ 妻妾同埋妾妻啊嘛，系咪四大乐事？妻妾再去妾妻啊嘛，系咪？ 男女噶呢、這个 冇冇呢啲系古人嘅，即系你要 古人唔使嗰啲嘢， 唔使咩啊？ 古人都有， 我觉得话四大乐事咯，你妻妾同埋妾妻都系一。 话边 度 有后人啊？ 咁啊系，我知道，咁都系一件啫。而家系四大乐事、 啊。以前人哋嗰啲，你睇下阿唐伯虎， 系 啊， 你净系睇一个唐伯虎， 平妹 系啊，成棚噶， 金瓶梅系毒嘅啫， 几围酒啊，大佬系 啊，你哋两个，你真系 摆几围酒啊，人哋嗰啲老婆。 其实咧，我系想即系俾啲正确嘅知识你哋，你哋系咁又妻妾又接妻咁样。 你俾正确嘅知识就读桃李啦。我几乎想用你个音掉翻俾你啊！真系 俱往矣啊！ 你认为我哋会咁放过你咩？ 正确嘅知识啊，你真系 何必咧？由你嘅放低啦， 由你嘅口讲出嚟真系好唔说服吓。系咁点啊？ 正确嘅知识其实咪就系佢教啲嘢你唔好学，嗰啲咪就系好嘅知识咯。 都系 冇错嗱，记住啦。好，而家我哋翻翻去古代农耕时代嘅社会，原来咧。你呢只系咩嚟噶？ 古代啊嘛，翻翻古代啊嘛。 我知道个中 时光隧道啊。 哦 ，OK，、嗯、好嗱，听住啦，就系、是、久旱逢甘霖。 嗯， 第二就系他乡遇故知。 点解你读呢啲句子出嚟嘅？ 唔系我讲俾你听啊，我会引申落去。 即系每一句有冇关系噶？即系久旱逢甘露，同埋系 他乡 遇故知。 系、嗯、啦，跟住就洞房花烛夜，最后就系金榜题名时， 将佢串成一故事。 唔系 四样嘢， 系 OK。当年久旱逢甘霖，梁继章就终于见到天上滴一滴雨水落嚟，佢舐咗下他乡， 舐完就是他乡遇故知啊， 系啦， 就舐嗰啲水，他乡遇爱知啊，大佬，故知无端端舐水仲唔系爱知？ 咁都话久旱逢甘霖，落有一滴雨，你仲唔舐咗佢？ 鸡滴佢舐，鸡滴佢舐咗嘛？翻过去舐咗佢先。 嗰滴 系 咩雨嚟啊？冇雨啊！ 咦？ 阿黎 污糟晒啊！嗰度 佢教嗰啲嘢系差唔多噶啦，系嘛？ 其实咧，我真系咧，唉，真系他乡遇故知。嗱，我继续落去，咁啊撞到阿马小强，啊唔好都系唔好撞到我，因为跟住落去咧就系洞房花烛。我真系搞错， 你哋两个遇咗之后，跟住就洞房花烛。 我都唔想再参与。 越讲越核突。 系啦，嗱、 不如我正式讲下啦。呢、這个咧，因为古代社会咧都系农耕社会，咁如果咧天旱咧，佢相对嚟讲咧，久旱逢甘霖，突然间有啲及时雨咧，佢哋会好开心嘅。 梗系啦，梗系啦， 系啦， 因为分分钟成年冇收成噶嘛。 系啊，系啊，你啲地又龟裂啊，等等等等。而他乡遇故知咧，因为嗰阵时咧冇咁发达啊，啲交通啊、网络啊完全冇啦，又冇电话。如果你突然间响， 遇到一个有人或者一个好朋友， 系啦，咁你会好开心嘅，冇错啦。而洞房花烛夜咧，就系人生其中一个阶段啦，就系你结婚嘅时候啦，即系 又系好开心， 冇错啦。金榜题名时咧，就系你高中啦，所谓照灯火。 即系总之，全部四个情况都系好开心，好开心，好开心。 呢啲你就会 沉开心， 正啊！ 一个就好开心，一晚就沉开心。 系咪？我觉得系佢沉，我哋开心多啲。 洞房花烛夜就沉开心， 冇错。 另外嗰啲就好开心， 系 very 开心，系啦。 咁、okay、 我想问一下啦，金榜题名嘅相反词系乜嘢？两位知唔知啊？ 嗯，考试肥佬 状元落地。 状元落地系差唔多啦，有一句成语嘅，记唔记得啊？ 嗯， 名落孙山。 哦，系啊，系啊，系、啊啊 哦。 知道，知道，知道。 咁两位觉得名落孙山嘅孙山到底系人啦、啊，定地方 名？系一个人名。 咦？ 我觉得系个地方名。 系，我肯定系人名，因为我叫孙山。 啊，真系原啦。 佢英文名叫 Mountain 孙，Mr. Mountain 孙咧，佢系跪低咗，输咗。 唔系 Mountain 系 Hill 孙、哦、，Hill 孙系阿嚣张嘅细佬。 Hill， 但系唔同姓嘅，点解？ 因为佢系佢契细佬，因为契细佬， 陶母二父， 唔系血肉嘅细佬。 系啦，咁就系今日咧，主要就系话，即系分享翻，即系古人嘅四大乐事啦，同埋亦都讲翻。 讲完噶啦，你 未、哦、名落孙山呢个故事？ 你咁 cap 水啊，无端端先话。好啦，讲完， 我其实都想试下，所谓 cap 水系点样嘅？ 我以为你咁呃钱， 你咪日日都做紧咯。你仲嚟？ 阿李丽瑞小姐，我似乎唔好得罪你啫，今日系咪？ 好，继续。 系，咁继续啦。讲翻呢一个故事啦。孙山冇错，的确系一个人嚟嘅。 知啊，系 系啦，就系嚣孙 ，Mr. 嚣 孙啊嘛， 系 系 啦。咁原来有一篇文章介绍， 因为佢仲有个细佬叫孙水啊嘛，有山有水啊嘛。 Water 孙 ，Water 孙啊。 咁 我有个妹叫孙叔系嘛？ 系。 嗰、那个阿叔唔系阿妹，系啦，个女就叫孙女，你明唔明啊？ 嗯，知道。 好，呢有个典故咧，就系、是、由一个范仲淹嘅后人有一篇文章叫《过庭录》。两位嗱，即系我哋呢啲咧好考究，《过庭录》咧就唔系求其即系作一个名。 点可唔可以教俾我点样写啊？过 系 边个过？ 过错个过。 嗯， 庭系家庭个庭。 录咧？ 嗯，录 系记录个录。 哦，过庭录 系过庭。 咁首先我想问，过庭录系写咩嘅咧？ 系啦，呢个就系想 问你。呢三个字，我系咩？ 有意思嘅喎，原来即系唔系你话求其咁样讲嘅。阿李丽瑞，你又试下谂下过 庭 录 啊？ 系。是关于啲咩文章嚟嘅咧？佢系有指定嘅意思嚟嘅。 嗯， 同范仲淹啊呢位阿淹哥有冇关系噶？ 系啊，Mr. 淹，阿淹生 ，Why I am 淹 系啊，即系同阿范仲 唔系冇关系嘅，即系原来一般嘅 family 佢哋都会有呢一啲咁嘅文章。 我知 家训嘅嘢 系咪啊？家庭 类似啦， 家庭嗰啲 冇错啦，就系啲父亲。教父啲小朋友所写低嘅语录嚟嘅，就叫做过庭录啦吓。 好似啲家书咁嘅嘢， 冇错啦。而我俾两位嘅教父咧，就系马庭录，大家听住咯吓。 你自己作噶马庭录系， 我自己作嘅。 佢姓马嘅， 系啊。嗱，听住啦，呢篇文章，吴人孙山挖溪才子也，挖溪才子，你估系点解叫啲人叫佢阿孙山就挖溪才子咧？ 你咪就系挖溪才子咯，人哋觉得你好滑稽咯。 佢唔系才子啊，佢系傻子啊，佢系滑稽傻子啊。 佢马庭禄啊嘛， 唔系我仲系我唔系滑稽， 佢自己屋企啦。 系我唔系滑稽，我系无稽。系滑稽才子点解？ 滑稽咪即系现代嗰种解法，即系滑稽，即系例如我哋今日讲滑稽，即系分面啊、笑啊嘛。 系即系以前咧，就系话佢即系嘴甜舌滑， 哦， 有啲即系古古滑滑咁样，但都系正面嘅啊。 吓，咁都系正面， 正面 真系咁嘅意思。 系啊，滑稽 真系咁，呢只你肯定 系啊， 你蒲都可以读到挑啦，呢个三肯定啊。 咦，佢而家挑 战，啊、李丽瑞啊，你 门口 好似有人揿钟啊， 佢挑战 你，攞你去收嗰啲叫做快递啦。去啦，仲 好好好好啊，我就信你啊。 咁睇继续落去啦，阿吴仁先生佢系一个即系几口才几得嘅人嚟嘅，富举他群。咩叫富举啊？ 嗯， 又系个举字， 即系佢输，即系佢嗰阵时功名嗰啲啊嘛，系咪啊？ 嗯， 我知道我知道，佢阿爸保送佢考去另外一个郡嗰度考呢个状元。 冇错啊，真系啊，越嚟越有 啱啊， 系有啱啊。 His father sent him to other place to attend the examination 。他爸爸叫他去考试，三语齐备， 好坚啊你！乡人托耳指街往， 嗯， 即系话咧， 我知道佢个乡叫乡里啊，带埋我仔去，我仔都去、 啊、英文啊。 His neighbor said, "My son will go too. Can you take him?" 我儿子也要去，你带他去可以吗？ 可以 啊，就系咁啦。 系啦，乡人指失意， 失意啊， 系啊，李丽睿，听 唔到你 讲 咩嘢咩？ 乡人指失意。 咪即系佢仔考唔到咯，佢乡佢朋友嘅仔考唔到。 你今日嘅你又系啊系啊， 嗰个 neighbor's son fail cannot get the very good result。 嗯，说得好， 说得好， 我继续。 系啦，他考得不好，他考得不好。 系啦，记住咯，呢个好关键啦。山绝榜末先归。 嗯， 山系阿 Mr. 孝 算。 我知道他榜末嘛，考到尾嘛， 系啦， 系成个榜嘅最尾咁嘛， 冇错啦，佢又包尾啊，真惨、嗯、 但系咁就衰过佢个乡人嗰个仔， 未必，你听住啦， 包尾 乡、啊、人问其 衰 个乡 仔 啊，阿乡仔仲衰啊，乡、 哦、 人问其子嘅得失，即系嗰个乡里问， 我知啦，我知明白孙，即系你仲衰过孙生， 系啦，哇，真 佢都衰噶啦，你仲衰过佢， 佢又包尾， 马小强都衰噶啦，你仲衰过马小强，即系举例咁样，咪举例啫。 举完未啊？ 未举完，举唔到。 OK， 咁明乐先生意思咧就系阿嚣啊，佢考包尾，而佢阿乡里个仔咧就仲衰过佢之外，所以就叫明乐先生。 哦， 瑞瑞明唔明白呢个句子啊？ 明乐先生其实系讲紧阿咩嘅，佢嗰个乡仔嘅。 系啦，乡仔 就唔系讲紧阿孙阿嚣。 系啦，嚣考包尾嗰、那个仲衰、嗯，即系考包尾都叫做高中啊。 即系咁啊！ 我想问啊， 你 想问啊，考包尾已经系最衰嗰个噶啦，即系而家系包尾噶啦，仲有一个再包尾。 其实 佢唔上榜啊嘛， 佢。哦，咁样啊！ 佢唔上榜，即系等于我哋嘅榜咁样，有好多嗰啲叫歌曲榜噶嘛。 我明啦， 上咗第十名， 可能系十大，佢系排 下 名第十，但系其实佢第十一个。 冇错啦，明唔明啊？瑞瑞， 嗯， 哇，好好啊， 好好啊， 作句作句， 我嚟， okay, 好，你中文版定英文版咯 ？I asked Ma Xiuqiang to find a record. Ma Xiuqiang find the wrong record. But I asked.The other guy to find, he said he doesn't know the library. 佢仲衰过马小强，佢连唱片房喺边都唔知道，可唔可以咁样啊？你 啊，可以， 真 系 明 乐 先生啊！ 你个 record 咧，我以为纪录添， 唔系系唱片啊。OK， 阿 李 丽睿 系啦， 用乜嘢啊？ 梗系明乐先生啦，中文， 我明乐 古文，用古文做一句明乐先生。 嗯，咁样啊，你要俾少时间我。 好啊， 咁我要谂一谂先。 好啊，俾你谂一谂啊。 一、二、三，够啦时间。 嗯， 十斤已经够。 你唔好夹夹夹就算噶咯。你 佢 咁啊， 佢车轮处理。 我 啊、你应该如果你学我，应该嗯啊哦， 所以我已经俾多咗你噶啦。 我知道，原来笑真可以解困、啊， 系咩系咩？你以为得啫？今日佢做咗你啊，知唔知啊？你而家明白？ 系明白明白。 好，有冇例句？冇咧，我哋就此打住。 系啦，冇所谓。 嗯，好，三二一，好，唔紧要。嗱，好啦，多谢晒阿马老师，阿 Sarah， 我哋翻嚟又会讲下啲戏咯。 哇，正啊！ 准备好晒啦。 嗯 ，OK， 好。 十一点半后，风骚快活同你讲下啲我哋睇过嘅可以值得推介嘅电影。 爱你的小编辑急性子，和我过清即使不可说类似，多感恩有幸手牵手放肆，矛盾与了解之间彼此靠倚，从前尚自怜屈屈不得志，你张开手给我救生衣，让我的人生多点宽恕，多一点意义，从此天天似昨天，一生一世不变，和你每一秒都珍惜，挣扎是信心透支。In times of loneliness, that's when I can see。多感激你没疑心的爱意。You gave me all the trust that's needed in me。从前尚自怜屈屈不得志，你的声音使我再开始渡过失眠的。小故事，从此天天似初见，一生一世不变，和你每一秒都新鲜。爱你每一天，源自第一秒。 十一点二十九分吓，廿三度气温，相对湿度86%。今日多云两阵嘅骤雨，早晚沿岸有雾，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我哋侧田呢一首歌曲叫《第一秒》。 与你一起， 翻嚟有咩环节啊？马小强， 中间就系我哋分享电影嘅环节啦。 睇咗乜嘢啊？呢排 我唔敢睇日本电影啦。 OK， 好啦 ，OK， 翻嚟我哋继续，而家先睇新闻。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十一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深水埗富昌村富城楼完成强制检测行动，1496人接受检测，发现87宗初步阳性检测个案，同埋28宗检测结果为不确定嘅个案。政府派员到访859户，81户冇人应门。观塘安达村爱达楼的检测行动，大约1490人接受检测，发现80宗初步阳性和8宗结果不确定个案。政府派员到访大约850户，当中123户无人应门，政府会采取措施跟进。政府再推出保就业计划，另外后日起市民可以申请临时失业支援。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说， 公布新一轮保就业计划框架之后，想多听意见，稍后到立法会财委会申请拨款，期望四至五月接受申请，雇员在五月底有多些现金使用。他说目前的安排已经相当紧密，不能够在未有细节前就交到立法会。至于有多少企业受惠，他说当局构思好细节就会公布。现在预早通知这项计划，是希望企业心中有数，计算好现金流。罗志光解释，今次津贴是逐月发放，给雇主有较多时间了解业务变化。强调保就业计划是以有限资源帮企业，尤其是中小微企。他又相信第五波疫情不会去到七至八月，期望在四月份发放电子消费券，五至七月期间有保就业计划，有助市面回复正常。有负责为社区隔离设施维修保养的负责人说，有六成半维修属于不正常维修，或者与入住者的心情有关。中国建筑国际集团和保安局合作设立24小时维修保养指挥中心，负责六个社区隔离中心的维修保养工作。中心副总指挥陈树伟举例，有些意想不到的杂物淤塞去水位，例如胶樽，他估计和设施的人流量多和入住者的心情有关。他又提到部分个案是人为破坏，强调这样不是善意的做法，希望入住者不要作出这些行为。另外，有工作人员进行维修的时候会带上全副防护装备，而由于现场的地面凹凸不平，一旦落雨可能水浸，工作人员会包括放置卡板在水浸的位置，方便入住者出入，又用发电机接驳水泵抽走积水。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军事行动持续，双方继续为南部港口城市马里乌波尔的控制权而战。市议会说，当地一间大约有400人避难的艺术学校被摧毁，估计大批民众被困瓦砾。市议会又指控俄军强迫当地居民转移到俄罗斯。俄军下达最后通牒，说只要马里乌波尔在限期内回应缴械投降的要求，当地的人道走廊就会开放。乌克兰副总理韦列修克已经拒绝。俄军又在克里米亚以匕首、高超音速导弹加上由里海发射的巡航导弹摧毁尼古拉耶夫地区附近一个大型燃料和机油储存基地，和破坏北部一间维修装甲车的工厂。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指责俄罗斯在马里乌波尔犯下战争罪行，他说已经准备好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坚信不谈判就无法结束战争，必须利用任何形式和机会和普京谈判，如果这些尝试失败，将会意味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开始。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早晚沿岸有雾，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几日间中有骤雨，星期二有雾和相当温暖。当晚至星期三雨势有时较为频密，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星期三显著转凉。本周后期风势颇大。而家气温23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469点，升56点，总成交金额738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55点，升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401点，升73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82.2升2.2，阿里巴巴100.7升2.35，美团147.7跌5.6，融创中国6.46升0.4，快手74.2跌2.2，盈富基金21.66冇起跌，恒生中国企业74.7跌2仙，京东242蚊跌0.8。比亚迪股份215.8升3.6， 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25，日元119.2，瑞士法郎0.934，加元1.261，人民幣6.364，英磅對美元1.317，歐元對美元1.105，澳元對美元0.74，新西蘭元對美元0.691。港金報17,930元，跌12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925.64美元，賣出1,926.15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道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有 mini 同大家睇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就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而家排到去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方面，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另外秀茂坪道都有道路工程，秀茂坪道去顺利村方向近住晓光街的部分慢线暂时封闭，咁驾驶人士经过就需要留意翻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干诺道中友邦大厦来回、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清水湾道郑直之大清、葵涌道上呈祥道之路观塘方向、天水围天影路去流浮山方向、粉岭公路大头岭村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马路不是赛道，不是斗快的地方，安全才是最紧要。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要居住环境安全同健康，业主千祈唔好擅自改装楼宇嘅排水系统，仲要妥善保养渠管。聘请合资格的专业人士或承建商定期检查，如果发现渠管有渗漏或者破损，就要尽快维修。业主可以申请屋宇署和市区重建局的贷款或者资助，详情浏览 bd.gov.hk。 大家好，我是米雪。怎样做个快活人？其实生活是很简单的，生活的情趣要自己找，自己去安排。朝头早我就会去跑步，跑完步咧就揾啲三五知己朋友去饮下茶，倾下偈，做啲自己中意做嘅嘢。我中意揸车，揸车时候听下收音机，翻屋企又睇下电视，长知识啊！不论系年纪大或者年纪细嘅，身体就要健康，所以最紧要系每日笑一笑，咁就好开心，好满足噶啦！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晏昼1点，复苏快活人。 可以翻嚟风骚快活人啦，咁啊翻嚟咧讲啲电影啊、电视嗰啲嘅，咁啊边个想讲先呢？喂， 你先啦 ，Sarah， 你先啦， 哦，我先啊 ，Sarah， 你个电话系咪有啲细声啊？你话 系啊，唔好意思啊，因为其实头先咧你讲古文咧，我系一路都听唔到噶。 嗯 嗯。 系、哦、啊，咁所以咧唔好意思啊，大家各位吓，唔系太清楚，今日个电话有啲细声。 好，唔紧要，落嚟我哋希望每日会继续改进吓、 啊。 我哋听你冇问题， 系啊，好清楚。 好啦， 咁得啦。 其实咧呢一排咧，我就揾唔到啲咩好想。因为我会每套戏都睇一阵啦，咁样。反为咧，我就重温翻我谂我成几个月前睇过嘅一套韩国电影。因为有时你即系耐咗之后，你又会想再睇翻啦。因为系啦，因为 个典啊 剧集嚟嘅咁样。我唔知道你有冇睇过叫做《认识的妻子》啊？ 唔好睇过， 吓死我！你头先讲话你再重睇翻以前嗰啲韩国嘅嘢，我以为你同我睇同一套啊。 哦，唔系，《认识的妻子》 哦、妻子 有冇睇过？ 喂，我冇睇过。 认识咗先至结婚嘅咩？ 嗱，其实咧，阿Joy，我唔知道你觉唔觉得，有时咧，嗰啲译名咧， 系咯，好奇怪嘅韩国嗰啲，系啊， 我唔知系香港呢边译定系咩咧。总之咧，系好唔到位嘅。上次嗰套咧，我讲嗰、那个灵魂交换嗰个咧，佢非常在天咩夜空的咩，又系我觉得你译啲咩啊？ 韩片啊，特别啲。 好 系啊， 嗱，认识得妻 文化系啊， 认识得妻子讲咩咧？咁样咁，其实结咗婚嘅人咧，或多或少都有啲共鸣嘅，因为我最初睇都系因为我觉得 你有共鸣， 有少少共鸣。就系咧结咗婚几年啦，咁啊即系开始嘅时候咧就讲两公婆瞓喺床上边，就有两个嗰啲 B B， 唔好谂多啊，有两个 B B， 一个就大啲，一个细啲，细啲嗰个净系仲要喂奶啊，仲要夜晚喊嗰啲。咁两公婆咧就即系蓬头垢面咧，咁样你要照顾啦，你要照顾啦， 即系 B B 喊， 系啦， 推佢啊，你系啦。 总之两个人嘅婚姻生活就系即系好辛苦啦，因为凑 B B 啦咁样。再加埋咧，就嗰個太太咧就做一啲叫做按摩工作啊，即係嗰啲幫人哋做指甲嗰啲，就 哇好辛苦、啊。 當你一開始咗，譬如你一個鐘頭，你唔可以接電話啦，係人哋家中可能你又唔行得開，咁就有一日冇唔得閒去接 B B， 就打俾嗰個老公，但個老公咧就要追個客去機場，因為有啲事要去要追到機場。佢掛住聽佢個電話，成撞埋車添咁，即係總之安排兩公婆好多好唔愉快，嗌交嗌交嗌交嗌交。咁老公咧又自己咧就靜雞雞儲咗啲錢買一部嗰啲打機嗰啲啦嚇。點知俾個 遊戲機 係啦，點知俾個老婆發現咗， 哎呀， 就將佢抌咗落個浴缸度浸爛曬， 慘咯！ 於是就好癲啦咁，佢於是去即係安排呢第一集就係講佢點嗌交嗌交嗌交。跟住个老公同啲 friend 讲，我想离婚，直情嗰度想离婚啦。O K， 即系嗰一刻， 好啦。咁点知有一次偶然嘅机会咧，佢可以轰嗱，其实嗰啲剧情咧任佢写嘅，就唔好问点解可以啦。总之佢就可以翻去2006年，当佢未认识佢太太。 哦，好啦，又去啲穿越时空剧啊。 系啦，当年佢系点认识佢太太嘅咧？就系话咧，当时佢太太仲系一个学生。佢就是一个叫做啱啱出嚟做嘢嘅，因为佢大过佢少少啦。咁喺巴士上面呢就见到一个男人即係搵手摸即係嗰个女仔个 pat pat。佢就出嚟做证人，喂你咁样唔得就拉上警局咁样识嘅。好啦，时间倒流，你估佢仲愿唔愿意识佢太太呢？ 愿意。 认识的太如果 即係重新认识。 认识的太太啊，係啦，我唔愿意。 阿瑞啱啦。今次时光一倒流之后佢諗哇！原来我第时会同佢发展到又嗌交，佢又唔俾我打机，又咁辛苦，哇唔好啦！佢见到人哋非礼佢太太，佢即刻耷低头当睇唔到，佢唔想有呢个缘分，佢唔想同佢纠缠上去。 系， 反为后来咧，佢又识咗另一个好靓嘅女仔，同嗰个女仔结咗婚。但系咧嗱，好啦，咁剧情安排咧，佢而家冇结婚嗰个唔系太太啦嘛。 系， 但系咧入埋佢间公司做。啊死啦！但系佢嗰个以前嘅太太咧，啊点我对呢个男人咁有熟悉嘅感觉嘅？点佢熟知晒我啲性格？于是佢就不停咁追问，点解我对你有好奇怪嘅感觉？其实我哋以前唔系识噶，咁问佢。咁你觉得佢会唔会讲出嚟话？其实我哋系结过婚嘅呢样嘢，我就唔再讲落去啦，因为好似剧透咁样。 都有啲吸引力喎。 咁总之咧就系讲穿越时空，讲佢本来好憎佢太太，讲到离婚啦。好啦，有机会翻翻以前，几大都唔好从佢开始啦，系咪？但系慢慢慢慢，佢又爱上翻佢太太啦。咁就大家如果有兴趣，就睇下呢个认识的妻子吓， 边个做 嘅？ 12、13集到咧。 啊吓，女主角靓唔靓女啊？ 都几好噶。 叫咩名啊？ 我唔记得啦。 净系睇女主角啦，大佬。 都 OK 噶。都 OK 噶，同埋个男仔都几英伟噶， 几养眼系嘛？ 系啦系啦，咁都我觉得值得睇嘅，同埋有。后来，我越讲越剧头，唔讲啦。咁总之就大家如果有兴趣睇就系啦，叫 轻松小品，算唔算？ 虽然轻松，但某啲地方都有几激情噶。 哇，我中意、 啊，易唔易入口啊？嗰啲激情，你知道韩国嗰啲激情真系有时吓、啊， 好激噶、 啊。 嗰、 那 个激情就系佢喺个餐厅终于跪低，即系跪喺个老韩面前，和盘托出咁咯。 哦，呢啲激情啊，我唔想睇呢啲激情喎、 啊。系啊，一路喊一路成咁咯。即系佢希望个老婆原谅佢，但系佢老婆就话：如果你系咁爱我，点解你会选择？即系如果时间倒流咗，点解你会选择唔认我嘅？ 唔好问呢啲啦， 咁咯， 系啦、啊。 到底佢最后能唔能够重拾旧欢？ 哇， 就留意啦。OK， 好，讲完。 到啊，约你先啦。 到我啦， 系。 好嗱，咁当然啦，我今日咧，头先我听到阿大佬咁样去介绍嘅话，我有啲打咗个突嘅，因为咧，我都系想介绍嘅第一套韩国电影。 电影。 系啦， 好， 所以就话咧系介绍嘅话咧，咁当然啦，我哋都不如话即系介绍最近我哋睇嘅一啲即系可能系新嘅或者系新发行嘅，咁我就觉得不如咧等大家睇完之后先再定夺。咁如果我觉得系话要睇嘅话咧，就应该系要介绍一啲我真系觉得好好睇嘅神剧、或者叫做神电影啦。 嗯，喂，我估系咪来自星星的你啊？ 唔系，小强咧， 我冇 idea。 喂，同埋咧， 你有睇过嘅，同埋再讨论过嘅。 我同你讨论过 ，yes， 你问我嘅就嗰个女仔系边个嚟噶？咁我同你一讲，你话你豁然开朗，你哦，原来件事系咁嘅， 咁犀利， 三个字，原罪犯， 佢唔记得啦，佢个样嘅话咧，佢个样迷茫啊，佢样 系我好迷茫啊，即系边套啊？ 你唔记得咗啊 ？Old boy 啊，你咪系咯， 哦，记得记得， 冇错。因为咧呢一套戏咧，对于我自己嚟讲嘅话咧，我奉之为神剧或者系神电影啊、我 系 会翻睇再翻睇，而每一次咧我都会发现里面系有新发现嘅。咁、所以我觉得呢一套电影真系好值得推介。嗱，我要介绍嘅呢一套就系韩国电影，叫做《原罪犯》，英文叫做《Old Boy》。我再睇翻咧，其实我最近啱啱嗰个星期六咧系睇翻佢一个复刻嘅版本，因为已经太耐啦。所以你有時你間唔中會見到一啲咧，即係好受歡迎嘅電影咧，佢哋會有一啲可能係 director's cut 啊， 係好正嘅，好開心 嘅，係啊，好開心嘅，因為有好多佢剪咗嘅嘢咧，佢會擺翻落嚟嘅。咁其實原來已經係2003年嘅一套電影嚟㗎啦。導演咧就叫做朴讚旭，咁其實原來咧係改編自日本漫畫嘅，咁所以咧你會再睇翻佢嘅拍攝手法啦，佢裡面嘅美術啦。剪接啦，每一格嘅画面啦，其实咧都好有漫画嘅感觉咧，系呈现出嚟嘅。我系最近呢一次睇咧，我先至 feel 到，因为佢同一般嘅一啲叙事嘅手法同埋嗰啲剪接咧系好唔同嘅。好啦，咁啊讲翻，可能有啲人系冇睇过嘅故事大纲，就系讲有一个叫男主角咧，佢叫做吴大寿啦，喺佢个女生日嗰日咧，佢醉酒闹事就俾差人拉咗。咁佢朋友保释咗佢出嚟之后嘅话呢，又突然之间俾人哋捉咗之后呢，佢就失踪咗15年。小强记唔记得呢个故事？ 记得记得，我仲问佢后来即係遇到个女仔一个寿司店啊，如果我冇记错定係鱼生店。记得你继续啦，你继续好好睇呢度。 唔可以讲㗎，因为呢佢其实呢佢就係俾人哋软禁咗喺一间嘅、旅馆里面嘅。咁佢可以做啲乜嘢呢？只係有嘢食同埋可以睇电视。咁佢透过嗰个电视嘅话呢，就学咗好多嘢啦，又睇新聞啦咁样呢，而得知道自己个老婆呢俾人谋杀咗。个女呢又失踪埋。咁仲将个罪名呢就推喺呢一个男主角嘅吴大寿身上。咁当然佢好唔开心啦，但係佢又出唔到去报仇喎。咁15年之后嘅话，佢突然俾人哋放返出嚟。男主角咧就不断咁反思，即系自己我曾经得罪过啲咩人，做咩咁大仇口要困住我咧？跟住咧佢就要周围打听，就系想报复嘅。其中咧系啦，就好似小强所讲，佢咪识咗有一个喺寿司店同佢亡命天涯嘅女仔嘅。 系 嗱，呢一条线又系嘅，哇吓死啊！我佢一佢一穿咗呢条桥嘅时候咧，我就直头系成个咧擘大口得个窿。 我就系因为瑞瑞讲俾我听咧，我先。吓咁样样啊， 系唔系啊？ 系 你第一次睇嘅时候系唔知道佢系边个嚟噶嘛？ 系啊系啊系啊，全靠瑞瑞。 呢一个女仔同佢有乜嘢关系咧？嗱，呢一个又系另外一条线咧。你一路越睇，你系越觉得咧，哇，好紧张刺激嘅。咁当佢要查明个真相嘅时候咧，又有一个佢喺细个嘅时候认识嘅人，只系俾佢五日嘅时间，要佢搞清楚究竟发生啲咩事。如果你喺呢五日里面查唔清呢一个事情嘅来龙去脉嘅话咧，佢就要有个女人要死，咁所以咧，我就觉得呢一个故事咧，即系个结构啊，各样各样嘢咧，系我未睇过另外一部电影，系有一种你完全觉得佢每一个场口都冇多余嘅。 我绝对同意啊！响嗰个男主角咧被困嗰十几年咧，佢净系靠睇电视，佢除咗睇电视嘅娱乐之外咧，佢仲学功夫啊！你记唔记得啊？ 冇错，因为佢谂住出嚟之后，我一定会报仇啊！ 好正，好正。 系嘛？俾人哋混咗15年啊嘛，咁你会见到里面嘅每一个角色，其实佢哋嘅演出都系无懈可击啦。当然啦，男主角咧吴大寿嘅嗰个演出嘅嗰个人就叫做崔文植啦。而我觉得要赞一赞嘅就系嗰个女主角咧，就系姜慧晶啊。你有冇留意？其实如果做一个新人嚟讲嘅话咧，佢系去得好尽嘅， 好尽啊，有啲情欲戏。 冇错啦， 系啊， 你觉得哇？你睇完之后你系平息定气？我睇紧嗰阵时候，我简直觉得我话，你有冇发觉嗰只韩国电影喺呢啲嘅情欲嘅处理啦，或者一啲叫做暴力嘅美学当中嘅话咧，佢就可以去得好尽嘅。 啲血啊病出嚟就病出嚟，佢唔会理你嘅感受嘅。咁所以我觉得呢一套电影咧系好适合你咧，就是、一睇再睇，一睇再睇，因为你睇第一次，你一定系有好多嘢你唔明白。 miss 咗系啊！ 你再睇第二次，你又会解开另外一啲疑团，再睇第三次，一路喺度睇，每一次你都会有新嘅发现。所以我觉得《原罪犯》呢套电影咧，如果你话我人生里面我要推介十套你必睇嘅电影嘅话，呢一套系我第一套。 嗯 ，OK， 同意。因为我睇嗰阵时咧，都真系嗰种张力咧，好紧张刺激，非常精彩。 冇错，你系睇完之后，我咧又会唞大气，同埋嘅就系你之后嗱，我觉得个配乐亦都好好听。 嗱，仲有咧，我觉得嗰啲颜色好正嘅，我唔知阿Yui有冇发觉，同埋阴阴沉沉，阴阴沉沉。 好偏绿色啊，同埋好偏蓝色嘅咁啊嘛，佢哋呢个调色各样嘢，就正如我头先讲，因为佢系来自一套日本嘅漫画，所以你会见到嘅就 系 佢里面有好多一啲嘅，即系佢嘅啊剪接啊，佢嗰啲嘅画面啊，前后嗰啲嘢嘅话咧，佢都系呼应，佢有一啲嘢嘅话喺前边佢种落咗，佢喺后边嗰度逐个疑团为你解开，所以你睇唔到最后尾嘅一秒，你都唔知道个古仔佢究竟想讲乜嘢。 冇错， 我觉得冇即系冇得倾咯。我觉得系100分，如果我 系， 所以如果系大家系未睇过嘅话，真系要花啲时间去睇下呢一套。 我都推介，我都推介。 好啦，咁啊， 推介 马小强啦。 哇，我今次推介呢套咧，就系一套纪录片嚟嘅。就是又是 N 字头嗰个平台嘅一个 Tinder 诈骗王，即系讲一个哇呢套嘢好精彩，好精彩。佢系讲咧，因为而家你知啦，网骗啊、情骗嗰啲真系多到不堪嘅。其实原来香港之外咧，全世界都有呢啲嘅。咁今次嗰个坏分子咧，就叫阿 Simon， 佢呢个人真系衰到透底啊！ 佢叫 Mon 啊， 吓 ，Simon 啊。 善安啊，佢原名 西门庆啊嘛， 系啊，佢原名佢真有 H 喺中间，佢唔系 S I M O N， 佢系 S H I M O N， 佢因为佢要扮一个以色列嘅钻石大王个仔啊，佢改咗呢个名，佢全部咧就系由两个女仔分别讲出啊，点样俾呢个靓仔呃啊，点样氹佢啊，佢系氹得好有技巧嘅，又话俾佢听啊，张张啊，你依家喺边啊？哦，你依家响电台啊？星期五放工啊？不如咁啊，你阵间去机场，我派个私人直升、私人飞机俾你，你同我去伦敦陪我去食个早餐。你谂下呢啲咁样，佢包装成佢自己系一个好有钱嘅人。阿Yui，你有冇睇啊？ 我梗系有睇啦。 哇，佢真系好睇到不堪。即系如果个纪录片咧，佢后来咧一路踢爆，最后咧仲设个局。去拉呢个西门庆，结果咧真系做到，但系咧即系片外话啦，呢、這个西门庆咧，佢俾人踢爆咗之后咧，啊呢、這个人 佢仲红喎、 啊，仲红啊真系啊，佢继续借住呢条桥咧去偷呃拐骗，咁有啲咧我睇翻呢个咧叫做其他资料啦，原来咧阿西门咧系由细偷到大嘅，你知唔知啊？佢细个咧已经咧。就以呢个偷钱做人生目标啊！佢衰到咁样啊！嗱，即系睇翻啲资料啦。佢廿岁嗰阵时咧，就帮人哋做保姆，照顾小朋友。但系照顾小朋友只一个幌子，佢就系偷人哋嗰啲支票啊。后来做杂工咧，系啊，一路都系偷呃拐骗。做杂工嗰阵时咧，又从师顾忌，就偷人哋嗰啲支票，一路咁样呃。 佢就系得一样嘢，佢冇做过嘅就系、是、冇做好人咯。 系啦， 应该同你好 friend 话马小强嘅。 我都觉得你睇完之后， 你应该好 friend， 好羡慕佢啊。 系 少少啦，其实我想办法识阿西门。 但系好靓仔下喎， 好靓仔 嚟讲吓， 系啊， 浓眉大眼啊， 佢嗰啲包装真系犀利。佢追住嗰招咧，阿Yui你记唔记得啊？佢可以嗌埋佢前妻啊，佢个带埋个小朋友去呃另一个女人，我觉得咧。呢、这个真系有啲局中局，咁但系当然啦，呢、这个系一个坏分子嚟嘅，佢啲嘢就千祈唔好学。就奉劝咧，就大家睇呢个时候咧，你要留意一下你身边有冇朋友啊，啲女士啊，或者你有冇遇到呢咁嘅网骗情骗，系而家真系分分钟好危险。 嗯， 我同意，特别系女人啊，真 系 要好小心啊。吓、啊，都会包装成为即系自己喺嗰度，哇，坐私人飞机啊，会带你去最靓嘅酒店嗰度食饭啊， 咪系咯， 咁嘅话，即系 即係有啲好多甜言蜜語嘅嘢，又或者係太好嘅嘢，你真係要睇路同埋小心。咁最後尾嘅就係個個都俾佢揸，仲要係就到而家俾佢呃咗啲女人，仲要幫佢還緊錢嘅喎。問題 係，唉，真係好悲慘悲慘。係啊，同埋咧，佢永遠就係呃咗啲 A 女人嘅錢咧，就用 A 女人嗰啲錢咧再去呃 B 女人嘅錢。其實真係幾一個好大嘅騙局，我覺得大家真係要制止一下，唔好俾呢啲。 其實荒謬在於嘅就係到最後尾，你以為嘅就係衰人就係坐監啦，梗係唔係啦？佢又根本就唔知點解會叻到咧，就係會知道有啲地方佢就係佢拉佢唔到嘅，就放翻出嚟之後，跟住佢而家係同緊一個模特兒咧，仲係繼續係過緊一啲嘅悠哉悠哉嘅生活。 佢直情有經理人幫緊佢添， 咁犀利。 係啊，離曬譜。 有 IG 㗎，係啊，上去睇㗎，佢好紅。 千祈千祈唔好学佢啦，大家、 好多谢晒分享吓，快到中午十二点钟翻嚟咧，我就会今个礼拜嘅淑女关注组，今日淑女讲嘅系嗰对 眼睛。 有个八卦，唯独我不知，背赤赤冻，突然有个黑痴，真讽刺，再笑说我面皮薄过张纸。真替你一番好意，谁又怕谁说真话斗真假，再一一彻查，来源你们斗丢假斗虚假，你无缺高下，但我够潇洒，会招架万箭穿心杀马，茶后的废话要指教，怎么你千古不化，谣言像怪蚊满圈飞，再蒙蔽醒不皱眉，随便给他一咬，大怒与血你当有记，他给他多卑鄙，不受公认不讨伐你，明明昨天 OTO 到四点，身心麻痹，他给他的心机，在空中展开两臂，谣言每天更新不放弃，欣赏你，谁又怕谁说真话斗真假，再一一彻查，来源你们都 就一决高下， 象食狮， 狮食虎， 虎食豹， 豹食狼， 狼食狗， 狗食猫， 猫食鼠， 鼠又食番象， 一物食一物，一种平衡，俯仰于天地间。 咁海洋呢？海洋环境急剧转变，为咗生存，依家连海豚都会同雀仔跨物种合作。 纪录片系列《海洋猎人》揭露出海洋哺乳类动物意想不到嘅猎食策略。 星期二晚十点， 港台电视三十一。 美国总统拜登今个星期出访欧洲，白宫表示拜登会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和北约盟友七国集团领袖和欧盟领袖举行会议，讨论国际间如何支援乌克兰，并要为俄罗斯带来前所未有的沉重代价。拜登之后会转往华沙和总统到达会面，讨论美国和盟友如何应对俄乌战争造成的人道主义危机。 有報道引述消息人士說，拜登將參加星期四的北約峰會，並會敲定一系列針對俄烏衝突的新措施，將包括對俄羅斯寡頭實施新一輪制裁，進一步限制對俄羅斯能源產品的進口等，以回應俄羅斯對烏克蘭的軍事行動。消息又說，美歐官員亦都討論了可以透過哪些措施來到為烏克蘭提供更多支持，包括提供新的軍事援助或財政支持。天氣方面，一股溫暖潮濕的海洋氣流正影響廣東沿岸，在正午時分，本港港內能見度維持在5000米左右。预测大致多云和有薄雾，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明日有雾和相当温暖，明晚至星期三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和有雷暴，星期三显著转凉，随后一两日风势颇大，间中有骤雨。现在气温23度，相对湿度 86%。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385点，跌27点，总成交金额815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51点，升5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381点，升5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做价：腾讯控股379.2，跌个八；阿里巴巴100.4元，升2.5元；美团146.4，跌6.9。融创中国6.35元，升3仙；快手73.65元，跌2.75元；盈富基金21.58元，跌8仙；恒生中国企业74.28元，跌4.4；京东239.8元，跌4元；比亚迪股份213.6元，升4；药明生物54.95元，升4。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25，英镑10.3，瑞士法郎8.386，澳元5.793，加元6.208，新西兰元5.406，欧元8.6458。每百日元对港元6.56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1.367。港金报17,970元，跌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26.68美元，卖出1,927.1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mini 同你睇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龙尾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而家去到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就去到理工湾位。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比较车多，而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去到温思劳街。另外，观塘道有道路工程，由而家至到4点，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九龙湾港铁站的一段慢线暂时封闭，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干诺道中友邦大厦来回、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粉岭公路大头岭村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香港电台第二台， 存款保障委员会全力推动 存款保障会增发电导引指南。 存款投资可能我哋每个人都有做少少㗎啦，但唔知喺香港生活嘅少数族裔朋友存款习惯又系点嘅呢？ 我哋其实好早已经可以返工啦，即係我16岁已经开始喺餐厅做嘢啦，因为我都想自己赚钱啦，唔使俾咁多 pressure 我父母。 要知道呢位电影界新人成家宏嘅存款习惯，只要记住听实今个星期香港电台第二台下午1点到3点，未然康康啦。 抗疫千祈唔好松懈，如果自觉有较高风险感染2019冠状病毒病或者身体不适，可以去指定公营诊所免费领取样本瓶做检测，政府亦会主动为特定群组免费检验。要减少社区传播，大家顾己及人，行多步，主动做检测，同心抗疫， 切勿松懈。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Hello， 大家好，我是魏珍，我已经不是一个寂寞的心了，我现在是一个快活的人。快活好简单，莫过于三两知己，把酒言欢，饮饮食食，是是非非，大声讲大声笑，个个都天下无敌。几十岁男人老狗两三杯落肚，变晒小朋友，得意到呢。讲开小朋友，我小小个就听梁继章、李丽蕊做节目的了，我梗是支持风骚快活人啦。钟哥，开车前咪饮，开紧车都咪饮。 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现今社会多姿多彩，有无数不同的关注组令我们目不暇给。有蛋糕、唇膏、波鞋、菠萝包、肠粉、烧卖、牛扒、沙爹狗、榴莲奶茶、雪糕等等等等。林林总总的关注组当中，我哋只系关注我哋关注嘅事。淑女关注组，莎拉姐 Yoyo 主理。今日同你关注嘅系 护眼。Hello， 大家好啊，又系我莎拉姐啊。每逢礼拜一咧，我哋都会有淑女关注组同大家咧要关注一啲我哋好关注嘅问题。我当然仲要揾埋我只好姊妹拍档，就请 Yoyo。 Hello， 莎拉。 Hello， darling， 你好嘛？ 好。 好啦，今日我哋要讲好攰啊，点解咁攰啊？傻猪。 好攰啊！ 点解呢一排只眼咁攰啊？ 因为成日冇得出街咧，对手机啊、电视对多咗，对眼就开始攰啦。 有真嘅，但系你咪望啲好嘅嘢咯，望啲靓嘅男仔，系啦，望啲靓嘅男神咁样，会唔会开心啲呢？系咪？ 精神大 只噶，系啊， 冇错。 咁其实讲真啦，有时咧会望下啲靓女啊，望下啲靓仔啊，咁样又真系咧精神为之一振嘅。呢啲系咪就系护眼嘅好方法咧？ 系其中一个， 真系噶，因为养眼啊嘛，系嘛？ 冇错。你最中意 边个 男神 对 眼 咧？哎呀，冇得倾，梁朝伟。 我记得冇错，上几排你会喺电台嗰度讲过话，梁朝伟喺台上面捉住佢影相，俾对眼电到晕。 你系咪好唔抵得我？系咪？我同郭富城锡过，我俾梁朝伟电过，我觉得我已经此生无憾啦。我同你讲， 好贱啊！依家嬲你。 我仲有嗰张相啊！哇，佢嗰张相啊， 带出嚟啊！ 系啊，啲眼神凌厉到咧，我到今时今日啦，透过佢嗰张相啊，我都俾佢电死。我话你。 系 电眼嚟噶，搵得上，我搵得翻噶，我真系喺度噶。 摆上个专业啊，你哋 一于咁话，摆上我哋呢一个嘅淑女关注咗个专业啊。 冇错，冇错。 好啦，你话讲开咧，即系话男神嘅眼啦，咁啊，其实真系好靓啦。咁其实我觉得咧，即系水汪汪嘅黑眼睛咯，我鬼唔知好咩。但系随住年月之后咧，我真系发觉咧，我而家呢一段时间我真系唔系好掂。系啊， 上次听你喺电台话你对眼有干眼症。 嗱，我好多谢阿翁妹妹啊吓，因为第一时间同我讲嘅就系话。哎呀，原来你有眼干症噶，跟住你叫我吃多啲鱼啊嘛， 系啊， 系啊，但我真系 饮多啲鱼汤， 我已经食好多噶啦。但系其实点解要食鱼汤系会对我哋嘅护眼好？我冇听过，净系话成我哋食蓝莓啫噃。 Omega 3对眼都好重要噶， 系啊， 系啊，同埋咧，我记得你好中意食甜嘢嘅吓，沙拉姐， 我知啊。 咁又点啊？对眼， 你好啦吓、啊！我发觉我哋嘅淑女关注组推出之嚟嘅话咧，甩头发又话唔可以食甜嘢，免疫力要增强又话唔可以食甜嘢，而家护眼又唔可以食甜嘢，我觉得太过分啦、啊、你！ 因为甜嘢咧食得多咧会影响我哋身体嘅维生素 B 啊，咁维生素 B 少咗咧就会影响视觉嘅神经咯，导致近视加深啊！太辣都唔好嘅，你系小辣椒都唔好食咁辣。 系啊，我中意食嘅嘢你成日都叫我唔好食咯。 哎呀，冇办法咯。 我谂下个礼拜我应该换人噶啦。你全部啲嘢都系针对我唔食得嘅，哎，真系太过分啦！甜嘢唔好食，辣嘢唔好食啊！我知啊，喂，会唔会因为我真系食得多，所以咧我有眼干症咯？你又讲得啱噶， 都会噶，都会噶。所以適可而止咯。 嗯，嗱咁不如咁啦， 尤其啲男士都唔好食咁多冰淇淋啊，眼睛。 你又知你系咪好彩沙滩封咗而家？ 你讲紧系咪啲冰淇淋吻喺自己只眼嗰度啊？就喺沙滩度夹女仔嘛？ 冇错，夹 女仔嗰啲系夹少啲啦，系咪？ 系啦，适可而止啦。 好啦，嗱，每一次我哋有熟女关注组咧，都一定会有啲嘢袋落袋嘅。咁当然你话讲紧嘅就系甜嘅嘢、辣嘅嘢，唔好食咁多。但我真系戒唔到啦。咁有冇啲乜嘢嘅食品我食翻多少少嘅话，系可以改善到我自己嘅眼干净或者系护眼嘅咧？ 有啊有啊，嗱，今日讲五大嘅重要食物。先啦，好嘛？主要嘅食物，我哋养眼嘅食物有叶黄素啦。叶黄素有啲咩啊？ 我点知啫？ 知唔知？问 知就唔使揾你啦。叶黄素哦，我知道黄色嘅叶，啲烂嘅菜。 系啊，嗱，叶黄素啦，我哋蔬菜类先啦，讲下有羽衣甘蓝啦， 嗯 沙律嗰啲咧，我就唔系好中意食，其实嗰啲羽衣甘蓝，好似食生菜心咁，但系好有益嘅原来， 嗯哼， 系啦，咁但系你煮熟食都得嘅，但系就营养就少一啲咯，同埋菠菜啦，譬如你沙律菠菜都好， 嗯哼， 系啦，芥兰菜啦， 做咩笑啊？红萝卜 啦， 系红萝卜， 番薯叶啊，西兰花啊，青色嘅灯笼椒 啊，啊 哈，就好多呢个叶黄素嘅。 嗯， 咁如果你话水果嘅，食奇异果啦、葡萄啦、苹果啊、橙啊、芒果啊、水蜜桃都得。 嗯， 仲有蛋黄啊，同埋南瓜、玉粟米都得。 嗯哼， 系啦。咁但系第二样咯，就玉米黄素啦。 嗯， 嗱，玉米黄素最好同头先讲嗰啲叶黄素咧同一时间食咧，咁就会相得益彰啦。 嗯，一起食。 是啦、嗯、玉米黄素呢最主要就是都是粟米啦、 嗯、 枸杞啊有没有听过枸杞子那些呢 有时煲汤啊焗水有没有枸杞呢但最好不要超过十粒以上咯。 嗯哼 是啦仲、嗯、有黄色的灯笼椒。 嗯 那为什么成日听人说食枸杞好呢有名目呢因为它有大量的玉米黄素、 嗯、 可以集中在我们眼睛里面的黄斑那个位呢、嗯、眼睛里面有个位置是黄斑度。 我听过有咩黄斑病变啊嘛， 系啦，所以食呢啲就可以保护到、预防到有呢个病啦。 嗯，枸杞， 冇错啦。第三样就系维生素 A。 嗯， 嗱，红萝卜啊，红色嘅、黄色嘅灯笼椒啦，嗱，灯笼椒两三只色买晒嚟食就最好啊。 咪系，你使乜分开嚟讲啫？你就灯笼椒、红绿灯三只色咪得咯， 心就有营养素，系嗰种嘢嘛。 继续啦， 仲有南瓜啦、番薯啦，可以煲下南瓜汤、番薯汤好嘅。 嗯， 系啦，仲有第四样花青素啦，花青素，花青素系蓝色嘅嘢啦。 蓝莓， 讲几样你听下啱啦，蓝莓。 嗯哼， 仲有咧，仲有咧，仲有 蓝莓， 加油！第时间佢关系我讲茄子，嗱、 嗯、 紫薯， 嗯， 桑葚啊。你有時去中藥材鋪買啲桑葚乾嚟沖水，或者黑杞子愛嚟沖水都好嘅。 嗯。 桑葚有啲新鮮都 OK 嘅、 嗯， 就包保你食咗花青素咧就唔會白花啲，同埋唔會眼花。 菜㗎你， 因為我驚你成日對住強強咧，成日即係俾佢激到你白花啲。 唉，算啦，仲有啦，最第五樣 係啦、 嗯， 第五樣 omega 3啦 ，omega 3 o m e g a 3就係魚， 深海魚， 係啦。 嗯 深海魚啊、吞拿魚啊、三文魚、沙甸魚啦，咁、 嗯、 因為佢有不飽和嘅脂肪酸同埋 DHA 啦、 嗯， 可以預防你嘅乾眼症同埋預防你嘅眼發炎啦。 但我如果已經有咧，我唔係 都要 防啦，就 食 多啲啦。 醫生點講咧？ 佢咪 啲眼藥水嗰啲嚟滴？ 有嘅，佢就叫我要補充有某一啲頭先你講嘅咩 DHA 啊咩咁嗰啲嘢啦，就直頭係 魚 油 咯，如果 係 你 魚油都有，係 咯， 咁佢話。我 之 後停食食下之後咧，我覺得好似麻麻地，我停咗。咁但係其實佢係叫我食呢一樣嘅，佢話係應該要長時間食先至有效。 係咯， 係啊，咁樣咯。好啦，頭先我就多謝阿 Yoyo 妹同我哋講咗嘅就係護眼嘅有五大類嘅食物咧，係可以令到我哋嘅眼睛更明亮嘅。咁一陣間就麻煩你啦，因為其實基本上咧，我覺得咧，你成個街市所有嘅嘢都數曬。利用頭先你嗰啲嘢，同我哋叫客嘅就係話：喂，煲個湯或者整個沙律嚟嚼下嚟，好唔好啊？ 好， 轉頭再傾。 江寒的女人多美，我总看。 现，夙愿一张值得多情的脸。 女关注组，莎拉姐 ，YoYo 主理。 今日我哋嘅熟女关注组要讲嘅就系护眼啊，点样可以令到我哋嘅眼睛咧，即系成日都咧都晶晶灵灵咁样啦吓，眼仔晶晶啦。咁所以头先有讲咗嘅就系话咧，有五大类嘅食品咧，其实基本上咧，我觉得你总之乱咁食，基本上乜嘢你都掉晒落口嘅话，就应该冇乜问题啦。食多啲鱼啦，系咪？好啦，既然系咁嘅话咧，咁啊，当然啦，每一次嘅话，你都要教我哋就系煲啲汤啊，或者喺我哋嘅平时嘅膳食。里面嘅话咧，都可以令到我哋嘅身体更加健康嘅。咁今日咧，又可以喺头先你讲嘅五大类食物当中咧，咁多个柜桶抄啲嘢出嚟，整个汤饮下咁咧， 好啊，整个简单啲啊！我哋喺电台透过电台讲都唔可以太复杂， 系噶，因为唔记得噶嗰头。 系啊，嗱，我哋材料好少嘅啫， 嗯， 四样材料嘅啫。 正啊，好啊。 系啊，护眼汤啊，呢个嗱姜两片， 姜两片。 依家呢个份量咧系二人份量嚟嘅， 好 系啦，你同男朋友可以饮多啲呢个啦。 嗯， 姜两片，紫薯三至四个啦，视乎几大个啦，你买嗰啲。 嗯 哼，系啦，因为有丰富花青素啊嘛，紫薯。 紫薯， 仲有粟米一条。 嗯哼。 咁咧鱼就可以， 鳄鱼仲有，因为明明四样噶， 系啊系啊。 你下个礼拜应该讲记忆力啊，唔记得 啲嘢。我都好似差咗。 系啦，嗱四样嘢我哋重复就系有呢、這个粟米啦，有紫薯啦，有鱼啦， 有姜啦， 同埋有姜啦，两片。 系啦，两片系啦。 点做法？ 佢鱼咧，鱼你可以用三文鱼啊嗰啲最好咯，深海嗰啲鱼啦 ，omega three 多啲啊嘛。 嗯，可唔可以用水鱼？搵嚟揿。 都可以， 唔好笑，你可以唔笑。 唔系， 即系乜鱼都得， 面都要笑下嘛。系鱼最好系三文鱼啊，头先讲过嘅嗰啲吞拿鱼嗰啲又得啦。 好， 咁你买翻去煎。嗱，我哋有个窍门啊，首先讲下个做法啦，而家。 好， 咁个做法咧就洗干净条鱼啦。有，譬如你买啲譬如买红山鱼翻屋企啦，咁你成条鱼鱼档会帮你扯晒啲肠出嚟噶嘛。 嗯哼。 咁之後咧，你翻到屋企，你記得一定要喺個肚入邊咧再戒多一刀。 點解啊？ 因為咧入邊有啲血塊血絲咧。係啊，你煲湯啲啊，啲人有時話唔中意飲魚湯。係啊，就是、因為你嗰嚿血塊仲喺入邊，同埋有條血絲，你要扯曬出嚟洗乾淨。 我而家先知咋，係啊，我成日 係咩味啊？ 腥味咯。 咪就系咯，如果你加埋落去煎同埋煲，咪腥咯，點都會係咪先？係 啊，我就唔知點解。咪擺極姜咧，都係有陣腥味，原來喺嗰度嚟嘅， 冇 抵死啊！ 你要劏開一刀，細細力咁樣，入邊成嚿血塊喺度嘅。 嗯， 咁洗埋去，洗到乾淨，冇血為止啦。 好， 咁咧之後咧就索乾翻條水、條魚、條水、 條水， 索乾翻條魚嘅水分。 好， 咁咧大火加啲油爆香咗兩片姜先啦。 係， 之後咧放條魚落去炸一聲咁，係咪？ 嗯， 煎到金黃色啦。 嗯， 咁咧煎到金黃色。未倒熱水耐住喎，我哋要篤篤篤篤篤篤爛，當到豆人咁樣篤爛曬條魚， 嗯， 煎到佢咧乾乾地身啦， 嗯， 之後咧繼續 keep 住大火，攢啲滾水落去，嗯，我哋今次落十碗嘅滾水， 嗯， 一攢落去你煲湯其實已經係白色噶啦， 係咪咁樣？所以啲魚湯先至會白噶，因為有時你係啦，你唔用呢個方法嘅話，佢係唔白嘅， 係啦，最緊要大火， 嗯， 大滾水， 嗯， 倒落去攢落去， 好， 咁咧大滾之後咧，我哋轉細火煲佢二十分鐘。 嗯哼， 二十分鐘之後隔曬啲魚渣佢，唔要啦，條魚已經俾你煲曬啲精華出嚟噶啦。 嗯， 之後咧我哋就擺曬嗰啲紫薯去皮啦，切細件啦，之後粟米啊去咗個心啦。 嗯， 之後咧就擺曬落去煲，煲佢滾咗之後咧轉細火煲三十分鐘。 嗯， 之後咧就撈起上嚟啦，撈啲紫薯同埋粟米上嚟打爛佢。 嗯， 之後加鹽。或者加少少胡椒粉調味就搞掂。 我發覺你好中意打爛啲嘢。 係啊，因為你唔打， 真係乜都打爛。 真係呢一個真係，因為我屋企有小朋友咧， uh-huh. 你唔打爛啲渣咧，佢哋唔會同你食曬噶。 又啱。 咁咧，你打爛曬咧，呢個紫薯粟米湯咧，你愛嚟配烏冬啊，煎曬雞扒或者。加兩片牛肉下去呢就已經是一餐了、 你懶就懶了總之你永遠都是整個湯底跟住就哇是、又有營養是不是加一些東西下去這樣方便又簡單是不是沒錯好多謝你今天介紹了這一個就是粟米紫薯魚湯啦聽說呢就還有就一個法則呢你都想介紹一下給我們的噃 猜翻版先啊大麗姐 我不是壞女仔我不懂猜妹的什麼啊 二十 我知道三围二十胸二十腰同 好惊喎！ 你冇试过咩？你十岁嘅时候其实你咪得二十腰系咪？但系而家梗唔系啦。 系啊系啊，真系啊嗰阵时，依家唔系啦依家。 吓，咁究竟系咩嚟？ 系啦，十五二十。 开晒，开 晒，收晒，饮。 系咩嚟嘅啫？呢个法 则。二十二十咧，就系呢个护眼嘅方法啦。就系譬如你睇二十分钟嘅手机或者电脑啦，或者电视咧，睇二十分钟就唞二十秒。 嗯。 休息，你可以眯埋眼或者选择望二十尺远嘅东西。 嗯。 但系如果你屋企顶住晒都望唔到，就眯埋休息咯。 嗯。 但系你就要记住二十二十二十啦。 嗯。 系啦，同埋你有时睇手机咧，你唔好校到最光咯。同埋唔好黑晒嘅地方睇手机咯，呢啲我谂需要我讲。 系啊，只眼好痛嘅。啊，呢个二十二岁嘅仔几好吓、总之佢就睇手机二十分钟，就要记住眯埋眼，可以休息就二十秒。如果可以嘅话咧，就系望二十尺以外嘅嘢，就会令到你嘅眼睛咧就会比较好啲噶啦。 冇错啦，专家教嘅唔系我教。 我梗系知啦，专家教你就教我哋啊嘛，就扮晒专家。多谢晒悠悠妹今日嘅分享啦吓，咁希望大家咧都可以眼仔晶晶啊，大家咧都可以咧。正正令令啊 ，Thank you， 唔该晒。 十万年蒸发，来一次牺牲，割开灰暗的一半，才是我。到正常世界半出半入。用万年直觉，寻一次失吻，再见我的一半才是我。得到一个一个需要也需要，合至一半天使，一半是撒旦。不必欺骗，必须真实。我们 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话，由于疫情仍然严峻，大部分防疫措施按原定计划延至四月二十号，大部分不会提早放宽。今个月亦都会进一步扩大核酸检测能力，强检公告亦都会重新推动。林郑月娥又话，会由四月二十一号起分三阶段同三个月解除大部分社交距离措施。首阶段会重开599F 张下的处所，康文署核下的处所亦都会重新开放，但市民仍然要戴口罩。群组聚集人数上限放宽至四个人，食肆可以恢复晚市堂食，但酒吧酒馆要继续关闭。第二阶段下，剩低的所有表列处所会重新开放，群组聚集人数放宽至八个人，泳池泳滩亦都会开放。户外运动的时候不用戴口罩，晚市堂食时间由晚上十点延至十二点，每台由四个人增加至八个人，酒吧酒馆亦都可以开放。到第三阶段，处所的限制将会尽量放宽，回复只是执行基本防疫要求，包括戴口罩、有限聚人数、进入处所之前要用安心出行和出示疫苗通行证。林郑月娥宣布暂缓全港强制检测计划，暂缓全民强制检测计划，强调已经进行大量工作，但话香港确诊数字仍然处于高位，内地和本港专家都认为目前不宜将有限的资源投放在全民检测，加上香港社区组织能力较弱，难以达到全民筛查的根本性目标。林郑月娥说，未来会继续分析研判疫情，若果时机合适、条件具备，会考虑是否采用全民强检。深水埗富昌村富城楼完成强制检测行动，1496人接受检测，发现87宗初步阳性检测个案，和28宗检测结果为不确定个案。政府派员到访859户，81户无人应门。观塘安达村外达楼的检测行动，大约1490人接受检测，发现80宗初步阳性和8宗结果不确定个案。政府派员到访大约850户，当中123户无人应门，政府会采取措施跟进。政府再推出保就业计划，另外后日起市民可以申请临时失业支援。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说，公布新一轮保就业计划框架之后，想多听意见，稍后到立法会财委会申请拨款，期望四至五月接受申请，雇员在五月底有多些现金使用。他说目前的安排已经相当紧密，不能够在未有细节之前就交到立法会。至于有多少企业受惠，他说当局构思好细节就会公布，现在预早通知这项计划是希望企业心中有数，计算好现金流。罗志光解释，今次津贴是逐月发放，给雇主有较多时间了解业务变化，强调保就业计划是以有限资源帮企业，尤其是中小微企。他又相信第五波疫情不会去到七至八月，期望在四月份发放电子消费券，五至七月期间有保就业计划，有助市面回复正常。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同埋有薄雾，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有雾同相当温暖，听晚至星期三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雷暴，星期三显著转凉，随后一两日风势颇大，间中有骤雨。而家气温23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394点，跌18点，总成交金额826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51点，升唔够一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381点，升5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做价，腾讯控股377.2跌3.8，阿里巴巴100.7升2.35，美团146.9跌6.4。融创中国6.36升4仙， 快手73.8跌2.6，盈富基金21.58跌8仙，京东239元跌4.8，恒生中国企业74.28跌4.4，比亚迪股份214.4升2.2，日明生物55.5升0.5。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25，日元119.21，瑞士法郎0.934，加元1.261，人民币6.366，英镑对美元1.316，欧元对美元1.104，澳元对美元0.74，新西兰元对美元0.691。港金报17,970元，跌8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926.9美元，賣出1927.54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同其他人最简单同有效的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我是方力申，什么才是一个快活人？我老豆细细个就跟我讲的了，出街不用想的，伸手想接的士就搭的士，然后吃饭只是看左边的东西吃，不用看右边的价钱，那就最 happy 了。不过最风骚快活的就梗是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到1点，风骚快活人啦，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下午1点，风骚快活人。 好啦，时间12:37，听紧呢个风骚快活人。我哋有个环节先，咁叫你又知唔知啦，吓马先生。咁咧，我哋就呼籲咧，有啲咩特別嘅行業啊，可以參加嚟出問題俾我哋。 正喎，精彩喎！ 咁啊，即系嚟緊咧，就會有位藥劑師啊嚇，出一啲好特別嘅問題嚇。咁同埋咧，以前咧，你記唔記得有位雀王啊，傑哥啊？ 記得， 雀王傑哥係啦。咁佢今日咧就有個私人嘅小説點場咁樣咁啊，當幫我哋手，梗係幫啦，係咪先？送俾佢嘅靚女老婆啊，有呢個叫至少還有你，祝佢咧生日快樂，愛佢一生一世，啜啜啊 ！Happy birthday，Happy birthday 嚇，阿傑嫂，咁啊送俾你林憶蓮，至少還有你，翻嚟就會有我哋今日你啊，就係呢個片段人格，唔係你有知唔知？ 我怕來不及，我要抱著你，直到感觸你的皺紋。岁月的痕迹，直到肯定你是真的，直到失去力气，为了你，我愿意。动也不能动，也要看着你，直到看着你。视线变得模糊，直到不能呼吸，让我们形影不离。如果全世界我也可以放弃，至少还有你值得我去珍惜，而你在这里就是生命。视线变得 先还有呢个窝心嘅点唱吓，最后还阿杰哥咧就托我哋咧送俾佢太太嘅。好啦，时间系12:42啦，马小强大人，麻烦你有啲特别嘅通告。 冇错，以下一则强制检测公告，安达村爱达楼嘅居民，如果能够出示呢个阴性检测结果嘅电话短信，就可以由指定嘅出口离开噶啦。 片段人间。四大武功，托、射、吞、吃。四大天王曾经喺乐坛显赫嘅名字，边个歌星系四大天王？唔使介绍，大家都知啦。不过喺我办公室里面就有一个四大啊，唔系天王，四大武功。是啊，你冇听错，是不是好犀利呢？至于点解佢拥有呢个名字，你就慢慢听落去啦。四大武功第一招，托。 What？ 有冇搞错啊？老细话因为呢个疫情关系 ，Come on， 今年多数冇年尾花红。What？ 唔系啊嘛，咁辛苦挨足一年，你真系逼我 work from home， 少少顾虑都冇。 老细都唔想嘅，今年经济咁差，唉，老实讲啊，只要仲有份工，我都觉得好好噶啦。 唉，系啦，出面都唔知几多人，直情冇公开。喂喂喂，老细出嚟啦，唔好讲啦，唔好讲啦。 哎，阻咗大家，有啲嘢想同大家讲。 Quiet quiet， 老细有嘢讲。 你睇下佢又嚟扮晒嘢啦， 吓， 系啊。 大家都知道啊，由于疫情的关系啊，今年经济咧真系好差噶啦吓。咁啊，公司嘅业务咧跌咗40% 啊，咁啊好多大客啦，影都冇。我想讲嘅系咧，虽然公司生意系咁差，不过咧，我仍然希望大家共度时间，暂时咧都会继续守落去嘅。不过咧，今年嘅年尾花红可能就啊渺茫啲啦吓，希望大家唔好介意吓。 唔介意，唔介意。我哋直情 support 你嘅 decision 啊！我自己喺公司咁耐，直情当咗公司人嘅 family 一样。老细，你嘅决定我100%支持啊！各位同事英文点讲啊？你哋话系唔系？ 你头先好似唔系咁讲。 系啊，你头先明明咧，你就话咧冇理由会冇花红噶嘛。 喂喂喂，你哋头先误会咗我的意思啦！我一向都好 support 老板嘅所有嘅 decision 嘅。在老板英明的领导下，我们公司一定可以走出这个困局。啊，大家麻烦为老细鼓掌，好嘢好嘢好嘢好嘢。 他的托工真是无与伦比，肉酸到死啊，有哪个及得他啊？ 四大武功第二招，我射。 喂喂喂。ABC 单 project 啊，边个跟开噶 ？ABC 公司嗰单咧？ 阿强啊！ 哇，人哋头先打俾我，报价单上面啲资料打到错晒，点搞噶？佢依家边？ 去咗厕所。 都入咗去好一阵噶啦。 哇，呢、這个人、 啊。诶、欸，你出嚟啦，出嚟啦。 喂，咩事？老细 ，boss， 你揾我啊？ 系啊 ，ABC 公司话你将报价单啊打错晒啲嘢啊。喂，你点做嘢噶？发紧梦啊 ？What？ABC 公司，喂 ，Carmen 你跟噶嘛，唔系咩？ 咩话？喂，你又嚟写单嘢，明明系你跟 的。No， 我嗰日企喺饮水 machine 旁边，咪叫咗你 follow 噶咯。 边有啊？ 有啊，可能你呢排太忙太 busy 啊，记性比较差。不过唔紧要啦，哎呀，我帮你搞翻去啦，冇所谓。 喂，单嘢明明系你噶，依家话帮我搞翻掂。喂，你个膊头都真系好似瀑布一样，一射千里啊！ 唉，四大武功当然系射得就射，实至名归。四大武功第三招，吞扑嘅吞。 老细讲紧嘢嗰阵，佢托住个头好似听紧咁啊，其实系钓紧鱼咋，犀唔犀利啊？ 喂，阿强。阿强， 哇，阿强，哇，咩事啊，老细？ 啊，叫你三次先醒，你啊， 有冇听我头先讲嘢噶？你认为我头先讲嘅 idea 好唔好啊？ 好，好，好，你个咩 idea？ 我完全赞成，完全 support。 咁你讲一次我头先个 idea 系咩啊？ 你头先个 idea 咧？ 四大武功最后一招，嘿！ 一份报价单打咗成招啊！好彩呢排公司生意淡薄啫，如果唔系啊，真系死得人多啊！ 嘿，呢个佢一路嘅风格啦，hea都系hea啊嘛。喂，卡文唔系咁易学到噶，佢好似系做紧嘢系咪？其实就唔系，好似好勤力系咪？啊，其实又唔系，好似好搏命系咪？其实唔系，你所有睇到嘅都系幻觉嚟啊！ 我知道，衰就衰在老细以为佢真系勤力啊嘛。佢成日都赞啊！阿强系全公司最搏命嗰个、啊， 所以话啦，呢啲咁嘅功力咧，入世未生嘅职员咧，学都学唔到噶。 但我话佢应该开班教人添啊！ 不过如果个个都学晒佢呢咁嘅四大武功咧，嗰间公司啊，一定好快执啦、 嗯。我都系咁话。 喂，各位啊，过一过嚟，我有少少嘢咧想宣布。 同事们，同事们。快啲 ，come on， 快啲过一过嚟。 扮嘢又扮嘢啦， 快啲！ 佢直情好似衙门啲牙差咁样啊，喺度吓叫。 师傅， 嗱嗱， 肃静。 你静啊，到我讲。系嗱咁嘅，啊嚟紧咧，我就有好多啊出外勤嘅机会，未必咧咁多时间留翻喺香港公司度啦。 哦， 咁正所谓啊，蛇无头不行。我唔喺公司嘅呢段时间咧，都要有人睇住嘅。所以咧。我决定由今日开始，升阿强，做副经理， 吓、啊， 帮我手睇晒所有行政同埋营业嘅事务吓， 唔系啩？ 好嘢好嘢！ 点解系佢嘅老细？ 老细英明，阿强光明。不过咁，老细啊，其实我唔得噶，佢哋两位咧，只系比我好，不如。你谂清楚啲，升佢哋是但一个啦，好冇？ 你知就好啦。 阿强，嗱，唔使咁谦啦。喺我心目中，你就系最佳嘅人选。 多谢老细赏识，我一定会 try my best， 令到公司嘅业务蒸蒸日上。各位同事望住我，可唔可以同我一齐努力？俾啲掌声我，唔该。 嗱，大家睇到啦，喺任何一间公司，分分钟有呢啲情况出现。真正做嘢嘅人做到死都冇人理，扮做嘢嘅人就不停升车加薪，升车加薪，老细仲话佢系最佳人选。呢、這个世界仲边有天理啊？ 四大天王嘅功力真系犀利啊！扑、射、吞、吃，竟然都仲可以升职，厉害厉害，直情可以称得上系武林盟主啊！ 小林被吸，武林自尊，人人怨怨，江湖了断。 在山间的边，十二派高手要跟我过招。月亮是东光的节节，乱石无言地说不灭。 风声刮掉只要给予，无憾用尽力量争夺， 全为那地球在着。 笑哈。 至高手都战罢，被我怪招震荡到跌倒，石岩上蟋蟀都吓话。现在那秘笈我得到， 风声怪叫似要给予，南岳静静准备点穴，谁目着秘笈？ 翻嚟风骚快人阿莎拉姐有冇听啊？ 喺度啦， 啊唔啱啊！小强演下个角色， 哇！直头完全系为佢而写个剧本， 我钻研咗好耐， 系咪好难咧？ 系啊，呢啲真系办公室嘅海鲜人啊吓。啊、海鲜鬼啊！办公室 海鲜， 海鲜人啊， 好旧嘅海鲜啊， 冇错啊，好旧嘅海鲜啊。咁啊，系啦，即系讲玩下啫，开开心心咁啦。 冇错， 亦都嚟到我哋今日节目尾声噶啦。吓，听日咧星期二，我哋咧系有呢一个嘅讨论区啦。 Yes， 同埋有马老师嗰个 漂流教室， 第一次翻嚟要做啦吓。 系啊 ，floating classroom， 冇错啦吓。咁啊，亦都每一日咧，风骚快人都有唔同嘅环节。希望咧就今日礼拜阿莎拉姐咧会继续 work from home 啊。如果大家而家先听嘅话吓， 系 咁啊， 系啊，冇错。 剛才他问你是不是食緊饭，你怎么回答？我听他 说。我问了就说，我说你就食緊什么咯。我怎会食緊饭呢？但真的很不惯，很奇怪的。是 不是啊？好像很迷失，没方向，没焦点。 所以在这个时候的话，我想正式跟马老师讲声不好意思。 哦，没事没事。 是啊，因为当我一直做这个 work from home 的时候，我才会知道个困境是在哪里。 是。 OK， 同埋你会觉得哎呀点呢唔知佢哋两个喺度做緊乜嘢。 嗯，有啲迷失。 系啊，冇方向感㗎，所以其实我感觉系好奇怪。 嗯，好，唔紧要，不过今即系落嚟呢阿莎拉姐都会继续 work from home 先，直至另行通知，好唔好 ？OK， 好， 今日时间差唔多，多谢晒。呢个歌咧专登送俾马老师今日吓， 点解啊？ 闺房走出嚟，因为叫做 YMCA 啦。你冇中意呢啲歌嘅咩？ 系啊，又要揈啦， 好，听朝十点钟香港电台第二台，我哋再嚟玩个，多谢吓，莎拉姐，讲声拜拜，莎拉姐， 再见，莎拉， 两位，听日见， 好，拜拜， 拜拜， 拜拜。